原因是穆迪对香港局势的评估，以及指香港的体制以及治理能力薄弱。林郑月娥认为，经过七个月的社会动荡，证明香港的体制及治理具有韧性。林郑月娥又说，过去七个月的社会动荡，没有人因为警方的行动而死亡，形容警方极度克制，单凭一张相或者影片去为警员行为做结论并不合适。他强调警察不可以凌驾法律，他们同样会受监察，现时亦都有完善体制审视警方的执法行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民主党强烈不满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提出只容许控辩双方各自有12小时陈词，而且必须表决通过才可以传召证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麦康奈尔将审讯变成闹剧，只是想将审讯在不使证据的情况之下，以最快速度草率完结，协助特朗普隐瞒恐吓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行为。他表明会提出修正案，促请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改变审讯程序。麦康奈尔宣称他的建议只是参照当年弹劾克林顿的程序，但民主党反驳说弹劾克林顿的程序获得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事先协调和同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196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5，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04美元，卖出1,55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 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六点十分嘅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星期三嘅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你哋就喺出边嘅，咁啊可能翻紧工，啱啱起身或者坐紧车都唔出奇，咁啊陪住大家一齐咧喺今天早上继续咧加油努力啊吓。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就一般啦，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年廿八就洗邋遢，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咧？都话啦，年复一年，时间实在过得太快啦！眨下眼咧，又已经又去到一个就算计农历又去到一个新嘅年份。懂得把握光阴的人永远都是容易迈向成功，因为他们知道到底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时间是可以去到浪费，答案是没有。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跳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追逐时间，这样的人的人生才会来得更加积极，还有来得更加丰盛。你又会不会想去不断地追逐时间，追到自己的梦想呢？ 每一分秒跳动，似追赶每点钟， 追踪光阴在变清风，追踪钟声划破天空，追一分追一刻在变岁月中，追踪分分秒秒急冲，追踪每分钟似幻梦，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今夜四季跳动似急风，独自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再得三两手空，若没有你活在暗黑中，为觅到你乱撞似北风，我心分秒跳动，盼追到你所踪。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一夜四季又跳动似急风，独是你永活在我心中，盼追到这个梦，盼追到。 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不管即使路过世道，不改即使路遇起伏，追到风加上恋爱已绽放。一起思想盼在交通，一起那管天天落。 追追追，一生追到尽头，空空只有破梦。 一首歌曲嚟自张学友嘅《追踪》。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今日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8%，咁啊，未到农历年啊，都见到有3.8字，咁啊，积极啲咁谂咯，当系一个好好嘅预兆，系咪？发。发之余咧，都要留意埋自己嘅雪柜。咁我哋嘅雪柜咧，其实咧，积咗好多好多嘅嘢，特别咧喺过年嘅时间啊，你会发觉咧，雪柜成日咧都真系爆满噃。点算好呢？如果雪柜爆满嘅时候，咁啊，梗系要有啲要拎走佢啦。但系乜嘢可以拎走，乜嘢唔可以拎走呢？甚乎原来有一啲嘅东西根本咧系唔需要放喺呢一个嘅雪柜入面嘅。你会唔会无啦啦挤咗雪柜，又压咗位呢？想腾出空间，绝对咧唔系冇可能噶。好啦，首先要同你讲啊，橙啦、碌柚啊、金。柠檬呢一类型叫做骨子类嘅水果啦，外皮能够保护到果肉，防止咧过早变坏。其实放喺室温入边咧，都已经可以放一段几长嘅时间噶啦。所以咧，佢哋系无需要放喺雪柜嘅。好，如果你放咗雪柜嘅话咧，都食咗佢啦。你拎翻出嚟，佢又有导汗水。不过提一提你，下次再买嘅时候咧，就唔使咁快挤喺雪柜啦。佢可以挤一段长时间啦吓。好啦，番茄，番茄咧喺低温嘅环境入面，番茄咧就会停止成熟，或者会导致失去咗佢嘅鲜味，而且咧呢啲叫做番茄咧，嗱停止咗成熟啦。在冷的空气入面呢，还会令到番茄变得更加软熟添。好啦，瓜类，南瓜、冬瓜、脆肉瓜等等的瓜类都带有坚厚的外皮，能够在室温之下保存的，除非经已切开了，否则呢无需冷藏。不过呢冬瓜就难啲啦，很多时呢我们买冬瓜的时候呢都是切住来买，我想不会人下下买好大个冬瓜回家吃啩。轮到呢就是薯类啦。冷冻的环境啊会分解薯仔入面的淀粉，影响它的口感的。咁当然啊，薯仔发咗芽的又不吃得啦。所以呢薯仔买咗之后呢都是尽快吃好啲。另外就是热带水果啦。香蕉、荔枝、木瓜等等的热带水果都十分之容易被冻伤的，不但只会破坏它们的营养成分，而且呢还很容易会变质添。所以呢大家要密切留意住了。好了，鱼露、醋、蚝油、辣椒酱等等的调味料其实都不需要冷藏的。 不过有一啲嘅调味料咧，例如系沙律酱，就必须要放喺冰格嗰度先至唔会变质。想分别清楚，可以仔细咧就阅读啊，对唔住啊，可以仔细一下咧就阅读啊呢一个调味料嘅包装嗰个保存方式。佢话俾你听，开封之后咧就放喺雪柜。咁你咪開咗之後放喺雪櫃咯，其他嘅嘢咧就可以攞翻出嚟，或者啊唔好擠入去雪櫃，令到自己雪櫃農曆年嘅時候咧可以留翻多啲位咯。呢首歌曲啊，寒冰掌，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室外温度上升咗一度啦，十九度，相对湿度87%。喺战国时期，赵国嘅名将赵，佢个仔就叫做赵括。由细到大咧，就已经熟读呢一个嘅兵书啦。熟读兵书系好嘢啊！其实甚至乎咧，比好多咧就系可以话赵国嘅名将更加熟兵法添。问佢乜，佢都咧简直系即刻答到。兵法上边嘅道理无一不晓。简单啲嚟讲，学霸即系乜嘢都识，乜嘢咧 theory 上面，理论上面，佢可以话做得相当之完美。赵秦两国交战啦，赵王咧就派咗赵国领兵同秦国作战。佢爸爸都已经话啦，唔好啊，佢 theory 好叻，啊唔系，佢嘅道理好叻，但系咧，佢仲未有实战嘅经验。咁当然啦，睇成绩嘅时候，赵王就唔理啦，派咗佢出去。果然啊，意料之外噃。点解咁讲呢？赵括咧就冇实际嘅作战经验，结果陷入秦军嘅重重包围，被秦军啊乱箭射死。佢自己率领嘅400万大军啊，亦都做咗俘虏，其后咧更加咧就被处斩。呢件事咧，甚至乎连埋我哋以前会考成日都读噶《论商舆》，佢自己亦都评论就话到啦。呢一位嘅小将只系懂得纸上谈兵，意思即系话佢只系识得咧纸面叫做纸板上边嘅一啲嘅理论，用兵嘅策略，实际上根本唔识得打仗。比如空谈理论不能够解决实际嘅问题，或者比如一个人只系空谈，从来都冇咧为真真正正实现自己嘅现实咧去到作过一分嘅努力。道理个个都识得讲。但是当面对实际情况的时间，可能呢需要灵活的头脑，面对着逆境也都要有勇气去到解决，这样做人才不会纸上谈兵，才来得更加容易成功。 谁来面试书，然后拉出战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便会有一片，让年月张开写满诗。谁来描述招，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便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变做随意。谁来描述梦，宁愿也是前言，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忘记之早已知，南昌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不知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谋。万卷书来提示一夫之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着卷子，纯白简单催我放开点，让尘俗翻滚放有诗。谁来描述你元神中央很偏锋的很纸笔，有人挥洒催你探些险，可叫哀伤变做情意。谁来描述我宁愿也是前面，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Yeah, yeah, 王羲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纸眼真轻早已知，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谋。万卷书来提示一夫之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是我要在世界一休，赶到刹那一关，千秋都想一生快乐胜过诗经，漂亮胜过山水，流云亦带干，心中大志 戏子早已知，麻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笔墨。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去天边。那真英早已知，时间似水就记得，唯有用我已飘着墨。用草书写我日子，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 J 风《纸笔墨》，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执行反走私巡逻时，怀疑撞到不明物体后翻转，两男一女官员殉职，另外两名官员轻伤。消防话，殉职的三人当时被困船舱，他们有着救生衣，被发现时已经无知觉，现场见不到海面有漂浮物，要进一步调查翻船原因。殉职官员的家属和同袍赶到医院，有家属情绪激动。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海关关长邓以海慰问家属。张建宗话对事件感到极度悲痛，又透露殉职官员当中有入职两年几的年轻官员，亦都有是三名子女的妈妈，赞扬三人尽忠职守，政府会尽力为他们的家人提供协助。涉事巡逻艇在2016年下水，每年有例行检查，对上一次是在去年三月。被问到事故是否涉及船只质量，海关关长邓以海说，这个是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本港再多12宗去过武汉之后出现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等病征的必须情报个案，累积增加到最少118宗。曾经去过武汉视察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疫情可能已经进入第三波传播，即是家庭或者医院传播，担心如果病毒在社区大爆发，情况类似当年沙士，强调不可以让病毒在其他城市落地生根。袁国勇预计香港出现确诊个案并不出奇，因为春运开始很多人来旅游，呼吁如非必要不要去武汉，但现阶段对武汉发出旅游警示并无意思。他又说曾经去过武汉的医院，并到北京向领导人汇报，完全不觉得内地隐瞒，自己没有被要求讲轻一点，亦都没有有什么不讲得。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蔓延迹象，多国采取防疫或预防措施。路透社引述一间总部设在中国的旅行社说，北韩今日开始暂时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预防病毒传入当地。南韩一间廉价航空公司宣布，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决定推迟开通来往武汉的新航线。新加坡为防病毒传入，即日起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实行体温检测，所有到访中国后两个礼拜内出现肺炎症状的患者都会被隔离在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谈及气候变化问题。他说想要干净的水和空气，还想加入种植一万亿棵树的倡议，但认为必须拒绝总是预言厄运和杞人忧天的人，强调现在不是悲观而是乐观的时候。分析说他是暗讽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 特朗普又说他上任之后美国梦复兴，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和更强大，美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之中。特朗普又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说两国即将开展第二阶段贸易谈判，期间美国将保留大部分关税措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你知不知道住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什么呢？ Hello， 我是 Lilis， 我来自印尼石塞，我最喜欢深水埗，因为在那里买嘢好平，同埋好多好味嘅嘢食。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Chinsa、 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点37分的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出面是18度，相对湿度89%。各位听众早晨，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101度教育及职业博览，咁啊将会喺下个月啊6至9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今次嘅博览吸引咗咧就系880间代表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机构去到参与噶，包括咧就系教育机构、专业学会以及咧就系公司型机构等等。咁如果你系新生学子又或者是求职者咧，系可以免费入场，索取咧就系升学、进修、工作假期同埋就业资讯。今次展览将有咧就系即将招聘同埋咧就系会有呢啲嘅叫做面试机会。除咗私人机构之外，政府嘅政府部门啦，同埋公营机构亦都咧就系会现场招聘噶噃。预计咧会有超过2600个嘅就业机会噶。博览咧就分为教育同埋职业两个嘅部分噶。教育展区又汇聚咗多间嘅大学同埋专上教育学院，亦都有咧就系职业嘅专才教育机构噶。职业方面啊，除咗有去年深受欢迎嘅厨艺日，亦都增加咗咧就航空日、未来科技人才日同埋机械工程日噶。 展覽亦都邀請咗咧，就係中文補習老師啦。咁啊，喺2月6號下晝咧，咁啊有啲嘅叫做 DSE Tips 嘅。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希望咧呢啲嘅叫做教育及職業博覽啊，咁啊2600個嘅就業職位咧，真係可以咧令到大家就覺得舒緩翻少少，輕鬆翻少少，就唔使為咗工作方面咧太過緊張，咁就好啦。到时咧，真系叫做饮得杯落。 人在这夜深，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尽情就碰杯，我本痛和我沟通，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懂你酒，一世得够，品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工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寿味。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 应该是普之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朝头早就不要喝了，夜晚见到朋友啊，着凉着凉，笑他笑他。好了，所以年廿八了，洗邋遢除了家里要洗之外，连我们的样 都一样要洗，点洗呢？年廿八点样帮自己嘅 body 去到或者自己块面做大扫除？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梗系揾嚟咧就系变靓啲啦，系咪？专业化妆美容顾问 Queenie 上到上嚟，喂，同你讲定呢一个嘅恭喜发财先喎。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嚟紧就农历年啦，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最紧要，大家都系咁话。 越嚟越靓啊，你又紧要啦，系咪？发到咧，哇，发啦发啦发啦咁样啦，咁就系啦。 大家都要话， 大家咁话啦吓。咁啊嗱，年廿八，啲人话乜嘢 啊？洗邋遢。 好啦，屋企啊洗邋遢啦。个人呢冲下凉啦，系咪？块面呢都要洗邋遢，但块面洗邋遢呢，我諗揾你嚟介绍下面洗邋遢嘅方法呢 就最好啦，真係。 一定唔係淨係用碱液啦。 一定唔係啦，啲碱液啊洗头水嗰啲都唔好洗面啦。我听到最近。 洗头水洗。 係啊，最近聽到 真定假啊。 真係。 唔係洗佢用洗头水洗完面用唔用护发素洗埋个面 冇，咁就冇。但我一听到我都好哇然， 点 解廿几岁女都会用洗头水嚟洗面？ 点解咧？佢个原理系乜嘢？ 原理系方便。咁、okay. 我冇嘢讲啦，佢同我咁样讲，佢话：诶、欸，咁你洗开头，咁洗埋头，咁你横掂嗰啲泡泡都流落块面度噶啦，咪顺便捽埋咯。咁样讲，哇！跟住我话：我话 佢女仔嚟噶， 女仔嚟噶。跟住我即系话， 佢恐怖过我啊！ 原来仲有人恐怖过你。 系啦，我都已经成 你都 话 净系番碱啊，系咪先？ 碱液 系啊，碱液啊，冇错。佢而家洗头水话顺便啊，跟住我就我话唔怪得知你又干啊，干得咁紧要啦。因为 你位朋友都好豪迈下、啊， 人客嚟嘅人客嚟。如果系我啲朋友嘅话，佢应该死紧，应该一早已经俾我教导到噶啦。 系啦， 系啦，咁。我就同佢講翻咯，因為其實始終因為你諗下洗頭水係去油嘅嘢嚟噶嘛，咁、你放落塊面度，你本身又唔係油嘅話咧，就會越整就越油噶啦。因為洗走咗你啲皮脂咧，其實會某程度上令到我哋變得好乾噶、因為啲皮脂分泌都係幫我哋去保護個面噶嘛，咁、就不能洗得太乾嘅。咁、除非好似小白成日話自己係油嘅，咁所以先至會用翻啲好似洗面膏的物体去洗啦，洗面膏。 我是 简 易人嚟噶， 你简易人嚟噶，我仲系简易，讲咗成年几啦，仲系简易，得。 唔系，我个身嗰度咧，好难成日带住支洗面啊，你知唔知啊？佢有冇啲即系 有噶，有啲旅行装是细细支嗰啲，下次俾你，下次见咩俾你啊？跟住好啦，咁我哋呢讲緊话，如果属于油嘅皮肤啦，或者你属于一个粗糙，即係成日都觉得自己油淋淋嘅皮肤啦，咁我哋就会揀返洗面膏嘅質地去洗面。 而家係唔而家有环保问题啦，而家就唔用嗰啲咩磨砂入面有啲好細嗰啲微粒嘅，就唔用嗰啲㗎啦嘛，係咪 都可以，即係选择唔用都得。 係嗱，如果我咁讲，我從环保角度出发啦，我唔用嗰啲好細粒有啲微粒嗰啲磨砂洗面嗰啲咧，可唔可以洗得乾淨塊面咧？都 可以嘅， 其他方法都得嘅。 其他方法都得嘅。 嗯嗯。 咁我哋用啲天然嘅方法， 嚇， 咁就可以攞粗鹽，係啦，真係嘅呢個。 我以為你講咩？喂，粗鹽咧， 因為都要你望下佢。因為你始終都有啲黑頭。 我係買嗰啲貴妃榜咧，我翻嚟先攞粗鹽洗佢嘅喎。 係咪啊？咁呢个粗盐梗系唔系话你成日去用啦，即系可能你真系 你系唔系噶粗盐？ 真系日两个礼拜，但系你个粗盐你唔系就咁用咯，你要加啲嘢落去咯，你可以加翻你啲系啦， 加嘢嘅， 加嘢嘅， 唔系我洗贵妃蚌咁样， 唔系就咁嘅。咁你我头先就讲过，你可以攞翻你嘅洗面膏啦，要加水起咗个泡泡先啊，就唔好接咗嗰撇洗面膏喺只手度，就直接捽落块面度，咁样系会拉到你个面咧越扯越干。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擠咗个泡泡喺度啦，要足够嘅水分搓起个丰富嘅泡泡。 放喺只手嗰度先。 係啦， 即係我嗰啲 曲曲 洗面 系咪叫洗面乳啊？嗰啲 洗面膏， 洗面膏 系啦，洗面膏， 洗面膏即系牙膏咁， 牙膏系啦，牙膏咁样， 洗面膏滴落只手嗰度， 掌心， 掌心 曲嘅只手， 曲嘅系啦， 系啦，跟住咧加水， 加水， 加水，另外只手 三茶匙咁样啦， 三茶匙，大约浸过去啦， 啱啱浸过咗嗰个 膏啦，系啦，跟住另外只 沈 盐啦，沈盐 啦， 未沈住， 未沈噶， 跟住咧呢个右手咧就系都系曲嘅，咁咧要喺中间度系卜起。有空氣啊！ 即係左同右都係谷起嘅，然後就 合 埋佢，應該聽到噗一聲 咁樣。 系啦， 唔好拍佢啦，应该啲水弹晒喺块面度啦，系啦，我哋就左右捽捽捽捽捽，咁你咧一打圈咁样捽咧，佢就会不停咧会发咗个泡泡出嚟。如果你两只手系平嘅话咧，系起唔到泡嘅。我哋一定要 原来关键就 系 咁样啊！ 系啦， 哦， 有阵时话诶，点解嗰个洗面膏洗极都系一样，都系又干啊，又唔知点咁样咧？ 就 系因为你 令到佢起泡， 冇令到佢起泡。咁我哋要有丰富嘅泡沫啦，我哋先至摆上面嘅。嗱，日常我哋就起咗呢个泡，日常嘅。咁头先讲咗啦，我哋年廿八要洗邋遢啦，咁啊加啲粗盐啦，系啦，粗盐。 其实粗盐同幼盐。 幼盐有分别嘅，幼盐咧就系啦，幼盐咧就要放翻咧啲咧中至刚性嘅肌肤去做。 哦，原来有分噶。 系啦，油性至 粗盐系油性去 混合性 混合， 或者你个皮肤望出嚟粗糙嘅，咁、我哋就会用粗盐。 哦 冇错，咁 下次见你啲贵妃婆，如果系靓身，我就用幼盐辣。 你见佢一条条坑嘅话，就掉啲粗盐落去，散佢啦，系啦噶。咁我哋咧，大约份量嗰个粗盐咧，你大约都系 一茶匙， 一茶匙啦，系啦，一茶匙。 豉油少许咁样， 唔使豉油啦。咁你 mix 咗佢之后咧，咁你先至慢慢将你嘅右手捻起咗嗰啲泡泡加 粗盐。我系使乜个初头嗰三茶匙水咧，咪捞起佢。佢喺度搞嘅，即系搓佢嘅。我使唔使用热水噶？咁我啲盐再渗 普通水， 再渗落去嘅时候，啲盐用唔用噶？ 小白洗面系唔可以用热水噶，唔用得热水，因为用咗热水洗面嘅话，你哋干啊，系啊，要提你哋啊。 呢啲天咧， 系啊，唔好听小白讲。咁啊，记得用翻，就算呢啲天气都系用翻我哋平常开水喉嗰啲水啦，系啊，冻少少都冇办法，因为真系唔好攞，系啊，唔好攞热水洗面，真系好干。 佢唔用， 唔用嘅， 唔 用就啱啦，因为我哋要做个磨砂嘅效果嘛。 哦，咁又环保啲，又唔使用微粒。 又唔使用微粒， 唔使用嗰啲微系微粒去到清洁佢。 因为如果你我头先讲啦，如果你中性至干性肌肤系好幼滑噶嘛，咁你攞粗盐嘅话咧，就有你头先讲话会介损嗰种情况啦。但如果本身系属于粗糙皮肤都唔紧要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攞 粗糙皮肤就唔紧要，原来粗糙皮肤都要保养噶嘛。 就系我哋用咗呢个粗盐去洗咗，就散咗你之前嗰啲污糟嘢先，系啦。跟住我哋先至逐步做我哋啲保养。 喂，岩盐嗰啲得唔得噶？ 得 岩盐啊， 唔得 樱花盐啊， 太粗啦， 太粗啊！ 系啊，即系最尽嘅粗度都去到粗盐嘅粗度。粗如果你譬如你嗰啲岩盐同个粗盐，你望出嚟都系差唔多咁嘅即系粗度嘅话，咁就用咯。不过我觉得喺块面度又唔使用到岩盐咁贵嘅。系啦，因为岩盐系煮食物就 OK 啦，系咪先？咁你偷阿妈嗰啲盐嚟用咧，就攞翻啲粗盐算啦。 我谂屋企有啲咩盐咧？ 系啦，就是、岩呀、啊、粉红嗰啲。 年廿八啊嘛，洗下佢嘛，系咪？ 因为其实佢用个作用都系一样嘅咋，佢唔会发挥到佢。即是佢个岩盐喺块面度嗰个作用，咁、所以我觉得简单啲又经济啲嘅话，咁你买少少两蚊粗盐咯，咁样去做咯，系啊，咁你可以咁样去磨啦。咁记得啦，我头先讲过中性至到呢一个干性嘅肌肤就不能用粗盐，用幼盐得啦。咁我哋就轻轻磨砂磨咗佢啦。咁你大约磨嘅时候咧，磨一分钟到啦，咁我哋就好洗啦，唔好好起劲咁样越磨越过瘾，就磨得太耐咧，你块面咧会损嘅啦，真系系啦。咁大约一分钟到，咁你就即刻洗面，洗干净块面之后咧，我就会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一个叫深层清洁。 哇， 系啦，我哋洗邋遢啊嘛，听 落都 难， 听落去都难，深层清 洁 点点样 面膜嚟嘅？ 哦，面膜嚟嘅， 系啦，深层 保湿啫系嘛？ 嗰个系保湿，但系都可以帮你清洁一啲泥。 搭上去就清洁到噶啦。 系啊， 一啲泥嚟嘅。 哦， 一啲清洁泥，又好似牙膏咁样 嘅， 唔系 嘅，挤嘅，哦， 挤嘅，好似牙膏状嘅，挤出嚟。咁你啊，挤出嚟嗰个牙膏状嘅质地啦， 啡啡地色嗰啲， 嗯， 好似蟹膏咁嘅颜色嗰啲啊， 系啦。好正啦，蟹膏啊！ 咁佢真系嗰啲日式蟹膏。 第时我敷嘅时候，我肯定谂起嗰啲蟹膏，即刻唔想敷。呢个唔好听小白乱讲啊！大家都 用嗰啲， 即系总之系嗰啲质感啦，系啦，牙膏咁质感，但系就滑嘅。平时我哋牙膏质感都会觉得系好似粗身啲噶嘛，咁嗰啲就系摸出嚟好幼滑嘅，咁就全面搽，咁就避开眼睛位置啦。咁如果你呢啲眼上面就冇啦，可以系啦，摄两块青瓜喺度，跟住就全面搽啦。大约咧，我哋敷咧都系敷三至五分钟嘅啫，因为敷深层清洁面膜咧就不能敷得太耐噶，亦都敷得太耐咧会扯干晒啲水分，所以三至五分钟到，你见到佢开始会钻色噶，即系如果你好似话你嗰啲蟹膏嗰啲颜色嘅话咧，咁会开始会好似有啲干嘅白白地嘅颜色转咗出，咁你就好即刻去洗面啦。咁你洗完块面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咧鼻哥上面嗰啲黑头或者皱纹，有机会如果幼晒皮肤系会捽走咗嘅。 哦， 如果你系属于粗糙嘅皮肤咧，佢会凸起噶。 嗯， 咁佢凸起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挤佢出嚟。 嗯。 即刻攞啲工具， 嗯， 例如暗疮针嗰啲笔头啊，轻轻咧， 嗰啲太 heavy 嘅， 绑绑咧已经可以勾咗出嚟嘅。 明白明白， 系啦，咁就做咗一个好干净、好清 洁。咁啊，年廿八就块面都洗到邋遢啦， 系啊，洗到干净啦，我哋 好干净啊，哎，咸味喺度添啊， 系啊， 好啦，唔该晒你 Queenie， 拜拜， 拜拜。 Konnichiwa, sumimasen, I porana.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Aoi Sora. When you say wakarimashita, I say Hitachi Toyota, Kawasaki Nintendo, Canon Sony Honda. I'm losing my way. Oh, but so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Bosch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すみません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ありがとうこんばんは I say Suzuki Yamaha Unique Lotto Shiba Casio Godzilla I'm losing my way Oh but so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Bosch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因为作品啊，你知佢系黄明志啊 ，Tokyo Phone， 听到咧，即系 Queen 话用嗰啲啊，我觉得好似蟹膏嘅清洁块面，令我谂翻你系，系时候去下吓东京丰州咯，系嘛，食下嗰度啲鱼生啦。

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啊，各位听众，我系应该讲句开麦先嘅，冇咩嘢啊嘛，我 系谂住开下声先啊嘛，今日把声难得好翻啲咁， 好好多啦， 戳多两下咁样，咁样通常啲开麦嗰啲前辈都会咁噶嘛，即系临开之前系啊，咁啊小点一支小白快咗少少，不过唔紧要，有啲嘢真系要快嘅，譬如咧，快啲做好个个人护理嘅卫生嘅方案啦， 因为今日年28， 系啊。除了年28，你都看到新聞的啦。 是啊， 你不想病住過年，自己保護自己先啊。如果有病呢就戴口罩咁啊， 少少覺得好似 睇醫生 感冒發燒， 係睇醫生， 唔好翻工啦， 係啦，唔好翻工睇醫生，戴口罩，係啦，多飲水。大概是呢啲啦，我认知范围嘅。 头先听新闻就话啲咩板蓝根啊， 都冇用嘅， 唔好谂住系有用啦。系啦，有啲咩事嘅话点算啊？ 睇医生啦，睇医生，食药，休息，快啲好。系啦，咁希望心机旁边嘅你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啊吓。嗱，今日咧就系大扫除年28咁样。咁一開始咧，阿奧都揾嚟呢個咧，嚟自西班牙嘅研究嚟嘅。咁呢個研究咧就話， 西班牙人都大掃除？ 唔係，佢哋係呢個塞維利亞大學啊嘅生物部咧就進行咗一個研究。咁嘅研究咧就係話，喂，如果你連續咧28日唔換床單嘅話咧，細菌嘅滋生率咧係超高嘅。 嗰啲嘅塵螨咧，我真係睇太多呢啲報道啦，所以咧我每日朝頭早。就算我好赶时间咧，我就算唔执虫，我都会养晒，养一样系咁度养个屁嘅。 系啦， 系啦。 咁啊，呢个唔知关唔关事啦。不过佢依家咧就主要同你讲话要换床单，就系一个月到要换一次床单啦。你嘅床单要攞去洗啦，洗完之后咧要烘干啦，即系干衣机又好，你攞出去晒，晒到干晒又好咁样啦。咁啊，头先咧小白咧都有讲啊，话尘螨咧可以导致咧过敏反应嘅。咁啊，有八招啊，清洁床褥啊，同埋赶走尘螨嘅方法嚟嘅， 系 咁第一样梗系最直接，譬如你屋企有嗰啲吸尘螨 嗰啲， 又话唔知哇五位数字一部 啦，你知唔知啊？真系有人 sell 我咧，就话嗰个机咧就吸尘螨，跟住咧就吸床褥嗰啲尘螨添， 系啦， 咁啊真系上过嚟吸， 试吸一次俾你睇， 系啦，咁啊真系吸咗，要实吸到啦，系咪先？咁但系吸到 五位数字， 系啦，系咪先？咁但我又觉得，佢都幫我吸咗啦，咁好啦，唔該曬，拜拜咁樣。 咁但係長此下去，你都需要不斷吸下塵螨嘅，咁有其他方法都得嘅。咁塵螨咧，連殺蟲劑咧都唔驚啊！根據報道咁樣講，但係咧原來佢哋喺 就係驚嗰個吸塵機啊！ 唔係喺攝氏咧60度嘅情況之下咧就無法生存㗎啦。如果咧想趕走塵螨咧，就可以咧用60度嘅高温洗床單同埋被套。 哎呀，咁床褥點算啊？ 床褥就难搞， 床褥好难60度会烧着嘅。 要加 入佢咯，得唔得？ 依家咧买嗰啲稍微劲少少嘅床褥咧，佢有个床垫嘅。咁个床垫咧就系 我都有。 要洗个床垫就唔使洗床褥啦。 哦，系啦系啦，咁、那个床垫又系一两个月要换一次，系洗一次咁样，佢都系佢建议嘅啫。咁小白嗰个方法都啱嘅，用棍咧拍打床褥咧、 啊、 就系最简单去除尘螨嘅方法嚟。 一千年前啊，人类都已经识得用棍啊， 系 拍打我啲衣服啊， 系啦 系啦，拍走啲尘。一千年前已经识嘅啦，其实。 咁当然你拍嘅时候唔系细细力拍啦，都真系要有翻啲力度嘅， 系啊系啊， 咁烈度嘅系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呢啲方法唔知帮唔帮到你咧，就由你个寝室开始咧，好好清洁一下，因为今日咧年廿八， 洗邋遢啊！转头问下 Didi 有咩办法洗邋遢先？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哔哔哔哔哔哔， 早晨啊，两位。 哔下点样？早晨睇下出边有冇塞车啊？ 哎呀，因为有啲学校开始放假嘛，啊、部分嘅学校，咁、啊、所以路面少好多。 啲路路畅通啊，唔使哔哔啦。 唔系，花墟而家一大早就又运吉又运花咁样。 而家都做上早，晏少少可能好。 我寻日咧喺大埔街头嗰度咧， 都见到卖花啦，系咪啊？ 佢真系见到人运吉，系、真系用个膊头担住盆吉翻屋企。我真系觉得嗰下。做乜咁辛苦啊？你攞 架 车 仔推 啦，你攞架车推下都好啊。 亲力亲为咧，可能力不到不为财啊，可能啊，唔知道啊吓。 辛苦我觉得， 好 好复古嘅感觉。 系啊，即系八十年代香港嘅寻日真，哇， 果然系倒退啊！ 坡吉仲要唔系细嘅，坡吉都去到心口咁高，佢真系摆个膊头嗰度抬翻屋企。 喂，题外话，倒退还倒退，我琴日都入咗花墟，行咗个早嘅花市，哇，啲嘢真系完全冇倒退嘅。 系好。 啲唔系啊，啲价钱冇倒退啊！ 哦，价钱大家唔退啦。 价钱点解唔退啊？既然倒退啊，价钱都退一退啊。 我思维啫嘛， 琴日谂住买啲嘢，喂，买唔落手啊，阴公。 真系好贵咩？ 估到都四位数字，同埋咧啲二头懒好咁样，全部八八八咧，一盘蝴蝶兰啊，即系普普通通嘅，八嚿水咯。 唉，唔好啦，唔紧要啦，一年一次新年，系啊， 好啦。系啊，跌咗八百几点啊？ 可能今日升翻咧。 系好啦，好啦，好啦，讲讲交通先啦，啲点？ 好啊，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咁啊都系提你有个紧急维修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快线咧就封闭嘅。讲完。 系，哇，好轻松 啊！ 系啊，好轻松。今日年廿八洗邋遢，你都应该之前有问过 Didi， 好似都差搞得七七八八啦。 系啊，因为成日都 keep 住啊嘛，有工人姐姐帮手，咁所以都系干净嘅。 你自己会唔会亲力亲为啊？打扫方面， 对唔住，我唔会。系，我冇乜兴趣。 你老公咧？ 佢更加唔会， 佢更加唔会，同埋真系靠姐姐喎，你哋。 系啊，靠晒姐姐噶啦。 姐姐好嘢。咁啊，请佢食年糕， 好少可，好少可 喺 Didi 身上面攞唔到 tips 喎， 真系冇 tips。不过唔系，我都睇到佢点样清洁嘅，系啊。 哦，咁啊， 唔系你睇到，你睇住佢， 睇住你讲得啱。唔系，我系睇住佢清洁，睇到佢有清洁。 哦， 兜翻先。 咁啊，啱啦。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另外就一位妈妈问下佢，今日年廿八洗邋遢，有冇执干净屋企啊 ？Barbie，Barbie 早晨。 早晨啦、啊，嗱，如果你话年廿八依家先至开始洗邋遢咧，恐怕就赶迟啦。除非今日咧放大假喺屋企全日洗嘅啫，如果唔系咧，如果等放到工翻屋企先洗咧，就大件事啦。 嗯， 所以咧即系都冇办法啦，都一定要提早开始清啦。咁要做喺今日之前执空咗屋企一啲旧物咯，之前做咗呢个断舍离 旧物，咁嗰啲新物咪可以再买翻嚟咯。 系啊， 旧物啊，就臭咗啦，要抌 旧物，系啦，即系要即起心肝执咗啲旧嘢咧，都系因为想买啲新嘢，先会有咁嘅行动。 都系啦，咁睇到你啲网购达人就知啦。 唉，冇办法啦。喂，讲下今日天气先。其实咧，今日咧都几舒服、哦，因为咧我本身以为今日咧啊会唔会阴天咧咁。嗱，我由出门口到依家嘅呢段时间咧，原来真系咧。都嗰天色变化都多喎、哦。今朝早出嚟嘅时候咧，我自己喺沙田区啦， 嗯、 其实系多云嘅，大雾同埋咧好阴天啊，咁、 嗯、 所以咧就意思就觉得特别寒啦、啊。咁、 嗯、 但系咧出到嚟九龙区咧，竟然俾我见翻蓝天白云、 哦。 哦，虽然咧， 你咁快出到嚟九龙区啦，你 系啊，因为我今朝早要翻嚟做啲嘢嘛，一早。 哦， 系啦，咁咧白云咧，虽然嘅云层系多嘅，咁但系咧，由某一啲地方咧又会见到大片嘅蓝天，但系咧由某啲地方又见到大片嘅白云，即系好得意嘅，一半一半咁啊，依家好似。咁同埋咧，其实望住狮子山咧，其实咧非常之大雾，完全睇唔到山顶咯，甚至乎咧系喺。 有啲屋咧，可能係近啲比較高少少嘅位置咧，都已經係朦朦朧朧噶啦。咁、所以咧就唔止係加 filter 咁簡單，淨好似遮住啊嘛，好似揾塊紗布遮住咁，即係睇到少少就只係睇到個顏色，你估到嗰度係山咯，但係已經遮曬咁滯噶啦。咁所以就其實舒服嘅，因為咧清涼啦，但係唔曬啦。因為有時咧，即係呢個鐘數都已經可以開始出太陽，會暖暖地曬住個面噶啦嘛。咁、但係而家咧係只係個天係光啫，同埋藍天白雲。咁、所以我覺得女士們咧係開心嘅，因為女士們咧都驚住嗰個太陽曬咧曬黑啊，或者曬到起斑啦。咁呢啲陽光咧係 perfect 嘅，係既會覺得好醒神啦，又唔會覺得曬住你嘅。 係。晒太阳有乜所谓啊？有阵时我自己觉得噶吓，成日都话室内都要查 UV 咧，我其实到而家都唔系好理解。 哦， 你有冇听过室内都要查啊？防晒啊，防室内嗰啲 UV 啊嘛，你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嘅，但我自己都冇咯，我自己好懒嘅，记得就查啦，唔记得就冇办法 噶。系咯，我仲衰添，我记得都唔查。好啦，唔该晒 Barbie 啊，一阵间转头见你啦吓。 好啊。 转头见，咁啊出边嘅天气啊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其实我朝头早翻工咧，五点几嘅时候，真系有少少雨粉啊， 系、 啊，咁啊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早晚沿岸系有薄雾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啦，咁啊温暖潮湿，除夕晚啊，讲紧呢个除夕咧系过两日嗰个除夕啊，因为即系叫西历嗰个就过咗啦。除夕晚啊，东风增强，以及咧就有微雨，年初二天气。又显著转凉，初头话年初五嘅、哦， 系啊系啊， 而家转咗年初二，系啦啊，唔使着住呢一个夏天衫过农历年啦。咁啊，雨势较为频密，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0%嘅。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接通咗有注册中医师吴裕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近期都好热门嘅话题啦，就系武汉肺炎啦。咁啊，好多人咧都喺度谂啦，其实肺炎咧同普通嘅流感有咩分别咧？咁上次讲咗肺炎，不如今次咧就讲流感啦。其实咧，所谓嘅流感，即系我哋拆开嚟讲就流行性感冒啦吓。其实系咩嚟嘅咧？ 流感同武汉肺炎咧，其实都系一种病毒嘅感染引起呢个急性嘅呼吸道嘅感染嘅病。咁咧，其實佢都係有啲傳染啦，同埋傳播嘅速度都快啲嘅，呢個係佢共通點啦。咁但係咧，武漢肺炎咧，佢同埋流感咧，佢嗰個致病嘅菌係唔同嘅。咁流感咧就一般就係由呢個流感病毒引起嘅。咁流感病毒我哋都聽過係可能A 型啊、B 型啊、C 型嗰啲咯。係啦，咁一般就 A、B 型係最多嘅。就一般嚟講咧，流感咧都會引起肺炎嘅。 是 啦，因为其实很多病毒性的感染之后呢，到肺呢就会引起这个病发症，就是个肺炎啦。咁除了肺炎都会引起这个心肌炎啊、脊髓炎啊，这些导致死亡的病发症咯。 咁其实呢，流感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症状呢？ 咁我们临床症状来讲，流感都会出现这个喉咙痛啊、肌肉酸痛啊、流鼻水啊，咁严重有些病发症就可能有些肺炎啊，即系譬如话啲咳痰啊呢啲情况啦。 咁听落好似都系同一般感冒差唔多啫。 其实个症状系有啲似嘅，但系佢都系有啲分别嘅。咁咧，首先咧，我哋话流感咧系一个流感病毒引起噶啦。咁一般感冒咧就系呢个鼻嘅病毒啊、腺病毒啦。咁同埋咧，流感病毒佢一般嚟讲佢比较影响嘅范围比较大啲，佢系全身嘅。咁一般感冒咧佢就局部性啲，譬如话流感嚟讲咧佢就会有啲肌肉酸痛啊、尖门尖痛啊、发烧啊、喉咙痛呢啲情况啦。咁但系一般感冒咧就好少话会发烧嘅，就可能即系流鼻水啊、喉咙痛咁啦，或者鼻塞啦。 系 啦，咁症状嚟讲，当然流感严重啲啦。咁就感冒就轻啲啦。咁就大概感冒咗可能两至五日就会好噶啦。咁流感嚟讲就会长啲时间啦。咁病發症嚟講咧，就流感咧就會有啲肺炎啊、心肌炎啊呢啲神經嘅症狀。咁感冒就好少話病發症嘅，同埋流感咧，佢有個流行性咧，佢都比較特別啲，佢冬季多啲，佢有個比較明顯嘅季節嘅流行。咁一般感冒就少啲。 咁點樣可以診斷到佢係流感定還是唔係流感咧？有冇啲咩特別方法㗎？ 其實我哋都係要根據個季節啦，同埋你啲臨床嘅症狀去 综合考虑嘅。之后呢，其实我哋有啲病原学嘅相关检查嘅。一般嚟讲呢，我哋就可能会攞啲口水呀、或者去攞啲鼻嘅分泌物呢去 check 啦、一般就几个钟就会 check 到㗎啦。 咁治疗嘅措施呢又有啲咩选择㗎呢？ 咁而家呢，我哋话如果係发现係流感嘅病毒，或者我哋怀疑都好啦，一般就发病嘅48个钟之内呢进行呢个抗病毒嘅治疗呢係最有效果嘅。係啦，咁呢对于甲型同埋乙型嘅呢个流感病毒呢，我哋一般就用呢、这个可能你都听过叫达敏福。 哦，係呀，听过。嗰陣时猪流感成日提呢一隻药名㗎嘛。 係啦，因为佢都系呢啲流感病毒㗎嘛。 係 啦，咁呢我哋就话呢，如果你中药嚟讲就我哋都要辨证啦。即係譬如话乙嘅话，我哋就可以试下呢个硬桥散啊。或者寒的话可能去用这个葛根汤、当然如果太热的话我们都要物理性的降温的、 其实呢治疗的、方法即譬如中医好西医好刚才也讲了都有一些的、内服的症状啦，但是中西医呢有没有一些预防方法是对付流感的呢？是不是都一样都是那些方法来的？ 其实都是那些方法啦，即特别是我们说西医来讲我们暂时发现呢接种这个流感的疫苗是最好的预防手段、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建议病人呢，特别是一些、高风险的病人，即譬如说身体差的、有些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高危的，即譬如说医务人员啊，我们一般都会建议你打这个流感针，那就、可以预防得到这个流感咯。所以呢接种这个疫苗呢都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方法，同埋我们可以做到的。咁接种到呢个疫苗呢就大概两至四周之后就开始有呢个保护嘅作用啦。咁六至八个月呢呢个保护力就会慢慢咁样下降㗎啦。所以每年都要跟住去打囉。所以就会预防咗呢个问题啦。咁因为流感都常见，但係佢嗰个病发症呢就比较严重啲，所以我哋都建议尽量有条件或者有机会嘅话都打下流感针系最好嘅。一般嚟讲呢，我哋都话流感都属于一种病毒嘅感染啦。咁我哋都建议呢就係、提供自己嘅一个免疫系统都好重要嘅。即係我哋不嬲都强调嘅均匀嘅飲食啦、适量嘅运动啦、充足嘅休息啦、一个比较好嘅一个良好作息，唔好过度疲劳啦，咁样去提升自己免疫系统呢就会避免病啦。 係。其实我比较好奇嘅呢就係、呢流感呢係咪现代先有嘅疾病嚟㗎？因为好多时呢我哋请教 Victor 关于中医嘅医药理嘅时候呢都会讲到话以前呢啲古人呢就已经讲咗啲乜嘢方可以医乜嘢病啦咁。咁到底呢流感以前呢古代嘅时候有冇出现过㗎呢？ 其实我哋古代呢不嬲都已经有记载㗎啦。咁我哋就即係黄帝来经呢已经开始有啲相关嘅记载啦。咁佢就写到咁嘅，五疫之治，皆相掩疑，无闻大细，症状相似。即係其实佢就嗰个表达咗佢嗰个传染性嘅嘅情况啦，即係佢第一容易传染，同埋佢个症状都差唔多嘅。咁甚至乎有啲即係佢古书里面都提出咗有啲方法去处理啦。咁近来因为我哋都好多研究，包括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呢都试过用呢、甲型流感嚟做研究啦，就发现呢个达敏福加呢个中药嘅麻杏石甘汤啦，同埋呢个银桥散呢去缩短咗个退烧嘅时间。咁甚至乎我都有啲相关研究话，其实相比只係用达敏福嚟讲呢，同时配合中药嚟讲呢个效果同埋嗰个治疗嘅疗程嚟讲都係缩短好多嘅。所以我哋都发现其实中医喺呢方面係有优势嘅，同埋都係可以起到作用嘅。即係唔係话呢啲流感病就一定要睇西医。当然我哋话如果有呢啲病发症嘅时候呢就比较严重啲啦。咁我哋就建议唔好单纯睇中医，就可能中西医嘅效果会好啲囉。所以我哋都建议可能呢方面係其实可以鼓励啲听众或者可能啲市民，其实如果有流感嘅情况嘅话呢，其实係可以睇中医嘅，唔使怕。 都可以试一试。不过我諗呢，即係大家呢好多市民嘅心目中就係觉得啊，如果一有觉得自己係患流感嘅症状呢，咁都会可能考虑去一啲急症室度求诊啦，又或者係自己家庭医生啦咁。咁加上政府可能能够提供一啲中医药嘅诊所嘅地方呢就唔係好多啦。我自己认知就觉得好似都冇乜地方有中医睇，一两个地方啦我估。咁所以就 鼓励呢个政府去推广呢个中医咯，同埋希望可以减低呢个急症室嘅呢个压力啦。 除咗话求医之外啦，今朝就顺便请教阿 Victor 啦，有冇啲乜嘢咧煮得嚟食嘅，系可以自己屋企咧做一啲预防流感嘅作用嘅咧？ 咁我哋不嬲都话咧，其实预防嚟讲都有好多方面嘅。 嗯， 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嘅食疗，强身健体啦。咁就希望可以提高呢个免疫系统，咁去达到呢个预防流感嘅作用嘅。 嗯， 咁咧就呢个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两只药或者两只食物。第一就系芫茜，另外一只就系萝卜。萝卜咧就系、是、冬吃萝卜噶嘛，夏吃姜噶嘛。萝卜本身就有个清热化痰、消食顺气嘅效果，同埋去解决呢个空腹嘅阳气抑郁住嘅一个情况。 嗯， 咁芫茜咧就系、是、一个散表解表，咁佢会解决呢个散寒啊、风嘅啲问题。 系， 咁又一前一后，一开一合咧，咁人就冇咁容易病啦。 哦， 咁另外就系、是、好多人咧流感咧就会用呢个板蓝根去预防。 我有听过呢、這个。 系啦，咁板蓝根因为我哋现代嘅研究咧，佢抗病毒嘅效果系几好嘅， 系， 所以啲人就开始就用板蓝根去处理流感啦。咁其实板蓝根系属于清热嘅，佢就唔可以解表嘅。咁、 嗯、 如果你真系要食嘅话咧，就建议可能可以加少少芫茜，咁佢有个解表嘅效果啦。咁另外板蓝根清热噶嘛，所以如果你斋食嘅话，反而系有机会会我哋话太寒啊，会伤到人嘅个阳气。嗯， 系，同埋未必啱体质系咪？即系未必个个都适合食嘅。 系啊，唔啱，系咯，就担即系唔系个个都适合啊。 嗯， 系如果真系要食嘅话，就可能配合个芫茜，因为有解表，咁就会好啲咯。 系，明白。 古人嘅智慧嚟讲咧，我哋都真系要用一下。 嗯，咁啊，今日咧就讲住咁多先啦。我觉得咧，有啲乜嘢唔舒服咧，最好都系自己尽快求医啦。自己能够预防嘅咧，简单煲一下呢一啲咧，成日都话，煲一下凉茶咧，有唔坏嘅，咁就 OK 嘅。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有咩唔舒服咧，尽快求医啦，咁就最安全啦。 系啦，冇错。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唔该晒医师啊，咁啊记住啦，有两样嘢，即系呢个芫茜同埋 萝 卜啊。咁啊，大家可以增强翻呢个体力啊！喺呢段时间，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9%啊！嚟到7:30先听听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执行反走私巡逻的时候，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反转，两男一女关员殉职，另外两个关员轻伤。消防说殉职的三人当时被困船舱，他们有着救生衣，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无知觉，现场不见海面有漂浮物，要进一步调查翻船的原因。殉职官员的家属和同袍赶到医院，有家属情绪激动。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海关关长邓仪海慰问家属。张建宗说对事件感到极度悲痛，又透露殉职官员当中有入职两年多的年轻官员，亦有是三个仔女的妈妈，赞扬三人尽忠职守，政府会尽力为他们家人提供协助。涉事的巡逻船2016年下水，每年有例行检查，对上一次在去年三月。被问到事故是否涉及船只的质量，海关关长邓以海说这个是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正在瑞士达沃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三个海关人员在沙洲附近执行职务的时候沉船殉职表示震惊和悲痛，并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亦对另外两个在事故中受伤的同事表示慰问，希望他们早日康复。林郑月娥说海关肩负为香港护法守关的重责，包括执行缉私和打击贩毒等具危险性的职务， 海关人员一向无畏无惧，以专业精神竭诚为市民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和海关为他们家人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援。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根据人民日报统计，截至昨晚11点，内地一共确诊318宗病例，其中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占270宗，北京10宗，广东17宗，上海6宗，浙江、天津、河南、重庆、四川和山东都有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着晚东风增强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咁路面咧就只系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噶。咁另外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积辉街去大围道方向，近住金禧花园嘅慢线咧就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 2084作曲 Howie Dear Jane， 作词林宝，主唱 Dear Jane。 Tonight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dgar 江海嘉。 老少平安，作曲及作词蓝奕邦，主唱周柏豪。 百年树木，作曲伍卓贤，作词林若玲，主唱张敬轩。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而家啲小朋友好识鼓励同学噶， 唔紧要噶，只要你咧平时多读啲英文书啦，咁你成绩又有进步啦，你答问题嘅 point 都会大幅提高嘅。 卓欣，你觉得启新嘅推介帮唔帮到手咧？ 可以，但系佢冇同我讲过。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CIBS 跆拳深度游， 我由六岁开始参加呢个搏击比赛，一直输输输，无论咩比赛都好，都系输到去耍水啦。最终都喺呢个全港赛度试过攞一个冠军嘅位置嘅。 乘风破浪， 咁我哋通常啲传媒就会喺司令船嗰度嘅。哇，嗰日即系抛到咧，唔知成成尺咁啊，总之又高又矮，又高又矮咁咯。到最后跟住呕咯，跟住唔知啲风又吹翻去嗰。 哇！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朝早嘅时间咧，而家嚟到7:37啦，有啲嘅射击练习通过啊，同大家睇睇先。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有啲朋友咧就拣早啲过年啊，甚或乎会避年嘅。避年嘅意思就系、是，去下旅行啦。咁可能年初二、年初三先翻嚟香港咁样派利是咁样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一本咧著名旅游书，拣咗咧被低估嘅亞洲城市，咁啊，同大家一齊講下先。咁有一個地方，小白可能都會有啲興趣想去嘅。咁啊，第一個講嘅被忽視或者被低估嘅亞洲城市係咩呢？就喺台南，係啦。咁啊，台南咧原來有好多歷史嘅遺跡啊，比如咧，前17世紀建造嘅安平古堡啦、孔廟啦，仲有一啲咧，好得意嘅文化保育區咁樣，令到人咧就會覺得啊，佢一個地方叫做奇美博物館， 奇美啊， 係啊，奇怪個奇，美麗個美咁樣啊，個感覺咧好似置身喺歐洲嘅風格咁樣，可以俾小白睇一睇啲相，唔似台南嘅，其實個感覺 有啲似 歐洲或者 歐洲喎， 係啊，少少土耳其嗰啲 friend 咯，係啊。有少少似，總之又唔係好似台南啦。咁啊，如果你想近近地飛一轉咁啊，去下台南呢啲地方咧，都可以試下。嗱，第二個咧被忽視嘅亞洲城市咧就係素可泰啊，有個泰字就知道喺泰國啦。 素可泰 係啦，呢個咧係泰國第一個首都嚟啦。作為咧第一個泰國嘅國王啊，素可泰王國嘅權力所在地。呢、這個地方咧有少少似小弟去過嘅吳哥窟啦，因為咧都有好多嗰啲傳統嗰啲寺廟啊，咁俾你可以感受到咧一種唔同嘅特色嘅，同埋又係啦，影相靚啊嘛。今時今日咧，呢啲被忽視嘅亞洲城市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價廉物美啦，未被開發嘅旅遊區啦。可能你話喂台北住700蚊一晚酒店嘅，台南可能300-400蚊搞一掂。咁譬如你話頭先講嗰個泰國嘅城市咁樣啦， 可能200蚊。 係啦，曼谷可能咧700蚊咁樣一晚，或者1000蚊一晚啦。咁但係呢個素可泰咧，500蚊就搞得掂啊！即係幾抵玩 嘅咧，嗰啲素可 有啊，一定有，一定有噶啦。不過有幾靚咧，我就唔知道。好啦，咁啊，小白到你可以答到嘴啦。被忽視嘅亞洲城市第四位咧，就係廣島啊，喺日本嘅廣島。 俄羅斯嘛， 係啦。喂，究竟係咪實情真係被忽視咧？我又想問一下，即係相對遊客係少一啲嘅。 廣島遊客咧，其實以前咧，即原爆事件咧， 始終有好多人都驚地。 大家都會覺得嗰個城市咧，係好似仍然需要繼續為佢加油打氣。咁變咗咧，大家嗰個注意力咧，就未必會放喺嗰度，去嗰度純粹係玩咁樣。咁的而且確咧，我自己印象嘅廣島啊，廣島咧冇喺世界其他地方咧，比起日本嘅其他城市咁大力去到做旅遊宣傳。即係譬如札幌、東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福岡呢啲城市，你發覺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嘅。 係啊，甚至乎近期推緊嘅鳥取啦。 係啦， 我有好多朋友突然間 係啊 一窩蜂咁去曬鳥取喎。 鳥取都係最近幾瘋狂去到做 旅遊 嘅宣傳。 咁我估就係日本方面啲旅遊嘅 promotion 做得好好嘅，譬如一月就叫你去邊，二月就叫你去邊，盡量就叫啲其他外國嘅人咧就可以去曬成個日本。 佢哋嗰啲宣傳係點做嘅咧？就每一個城市係自己做嘅，即係例如鳥取嘅，咁就係因為鳥取縣咧就擺咗啲錢落嚟啊，我哋向世界推廣。 即係佢哋睇翻啲數字㗎。啊，原來鳥取縣嘅政府就睇咗每一年咧，嚟香港嘅人數，咦有上升嘅趨勢喎、 可以再做多啲、 可以再做多啲、不如喺香港做多啲唔同嘅宣傳同 promotion 啦咁樣。咁就係咁樣咧，就會令到大家宣傳一輪完之後咧、覺得咦我認識鳥取多咗、例如啊，原來嗰度又有。鬼頭狼啊，柯南啊，跟住又有沙漠啊， 有沙漠幾搞笑可能 係啦，咁變咗即係嗰度啲環境令到大家覺得，咦原來日本都有呢一種嘅玩法喎，咁啲人咪會認識咗先去，但係廣島咧，嗰、個宣傳啊比較上薄弱。 廣島咧上年幾好喎、原來上年咧吸引咗創紀錄嘅3000万名嘅遊客去，咁啊唔係就係香港嘅、世界各地都有啦，咁啊、其實咧。呢本旅遊書都講啊，係一個幾寧靜同埋存有歷史意義嘅好選擇嚟嘅。佢仲有一啲咧二戰原子彈廣島留下嘅痕跡咁樣咯。 所以廣島咧嘅旅遊係都有嘅，但係永遠咧都係要同好似原爆擺埋一齊去到相提並論咁咯。 係啊，咁就變咗有一種即係凄蒼啲嘅感覺咯。係 啊，始終有一種滄桑嘅感覺。 咁有一個 即去玩有時都有啲 heavy 嘅感覺。 係不過有啲朋友中意睇嗰啲災難遺址啊，近幾年開始興起咁樣啦。咁有啲朋友覺得啊，影婚紗相可能廣島都係幾新興嘅一個地方咧、因為佢一個咧喺水中央嘅一個叫做神社啊、一個鳥居咧， 係啊係啊， 喺個水中央咁樣，啲情侶就好中意喺遠處咁樣就影到一個水中央嘅叫做鳥居咁啊。大家穿著婚紗咁、好似好靚咁啊，都唔係好似嘅，應該都好靚嘅。咁啊，呢個係一個新興嘅地方啦。咁啊，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就係咧馬來西亞嘅怡保咁啊。 怡保 係 喎， 係啦，大多數人咧去馬拉咧都去吉隆坡，即係 KL 啦，或者檳城嘅。但係咧，其實怡保都幾正噶，我都去過怡保、又係價廉物美啦，同埋講好多廣東話嘅， 廣東話 嗰度啲人咁樣。咁 所以廣東話仲有香港音 嘅 喎，係 啊係啊，幾有親切嘅感覺嘅，同埋怡保頭先講價廉物美啦，相對譬如你話食海鮮啊，或者飲肉骨茶咧，都會相對譬如吉隆坡以至檳城咧、再平一啲、你話喂唔係喎，檳城已經好平嘅咯，係啊，怡保再平一啲㗎、 檳城真係已經平㗎啦。 係啊， 不過近呢幾年咧，因為檳城都多咗移民啦， 係啊係啊， 即係多咗香港人喺度移民啦，亦都多咗旅遊咧，其實就 都係樓盤， 都係有少少開始上升嘅趨勢㗎啦，啲價格 發展之中啦。咁頭先推介嘅一啲城市咧，就係嚟自旅遊書嘅。咁如果你話喂新年想遠遠地近近地飛一轉，咁啊唔知頭先講嘅一啲地方或者城市啱唔啱你心水呢？ 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杀漆黑有几杀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早，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还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各位听众啊，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一首嘅作品啊，嚟自陈建安嘅《未知道》。呢句说话咧，即系好啱嗰啲旅游达人去到用嘅。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已知道嘅旅游点咧，其实系仲系好少，未被发掘嘅咧，仲多好多倍。所以大家旅游嘅时候，不妨有少少冒险嘅精神，去多啲唔同地方玩 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49啦。英超联赛，阿仙奴啊喺香港时间星期三啊，20:00凌晨作客车路士啦。激战90分钟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系打少一个人嘅车路士，喺两度落后嘅情况底下，凭后卫。比利连完场之前入球，以2-2逼和蓝战士。林柏特真是惨了今次。赛前两年和的阿仙奴咁亦都以6胜11和6负咁得到29分的成绩跌至到联赛榜的第10位。咁但是领队仍然未放弃就力争前四嘅。阿仙奴继续都是以前四为目标。咁扬言今场伦敦打比呢咁是球队能否取得下一季欧联席位的关键。车路士去仗2-1呢就输咗俾纽卡素啦。同样呢就要抢分啦。咁追45分排第3嘅李斯特城。两队去到就是28分钟的时间倒窝的大卫雷斯在禁区之内今日拉跌了单刀的艾巴咸拿红牌出场，车路士又左身奴辉射入了12码领先1-0，不是踢少一个人的兵工厂，阿仙奴就饱受压力，上半场录得的零射门，但是换边之后情况得以改善，最后都能够就是逼和的。积分榜方面，车路士就未能够重返就是胜轨，即是未能够就赢返，以40分留在第四位。在多踢一场的情况底下，领先曼联6分，阿仙奴连续3场赢不到。咁攞咗3分嘅啫，呢几场啊，以30分继续就排在第10位。好啦，再望下就是尼马方面，根据法国媒体报道， Netflix 正在咧就系制作有关巴黎圣日耳门啊球星尼马嘅一个叫做纪录片系列，咁啊预计咧年底就会面世啦。咁啊报道亦都话到话佢哋呢同即系制作团队啊已经咧就同 PSG 啊咁啊达成咗协议啦。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喺球会入边啊训练基地嗰度咧就拍摄。训练基地永远咧都系一个咧几重要嘅地方嚟嘅，有阵时咧即系佢哋唔开放嘅，传媒点样想入去咧都系入唔到噶。咁啊入边嘅训练模式啊，各样嘅情况咧都系几关键咧，去到令到佢哋啊就觉得啦啊呢一样嘢要保密嘅，因为可能随时练紧一啲必杀嘅绝招噃。另外咧就系亚冠杯外围赛啊。志圈陆续咧就上演啦，香港代表和富大宝星期二夜晚作客马来西亚吉打，可惜啊喺火速失波兼上半场踢少一个嘅情况底下，最后咧就以1-5落败，完进亚冠杯，咁啊将会咧就转战亚协杯嘅分组赛嘅。好啦 ，NBA 方面啦吓，湖人前锋立邦詹士啊，星期一咧就受到双重打击啊，先系睇到自己嘅仔仔啊，布朗尼喺高中联赛输波，兼被场边嘅球迷啊责物掟中，自己带领嘅湖人喺 NBA 啊常规赛作客以107-139不敌塞尔特人，可以话咧就系双重打击啊，咁啊希望咧佢哋可以啊快啲就重拾翻自己嗰个嘅信心啦。咁啊，另外啊，就睇埋啦。寻日啊 ，NBA 常规赛拓荒者主场咧就迎战勇士，主队啊列拿特射到咧就系可以话系哇好厉害啊吓，火红咁样啊，全场37个射门啊，唔系射门啊，投篮啊17中，包括咧就11个嘅三分波，可以攞到咧就系生涯最高嘅61分，带领住拓荒者喺加时之后啊，以129-124击败咗勇士。勇士其实亦都发挥得唔错嘅，喺第三节嘅时间一度领先12分，进入第四节嘅时间亦都有5分嘅优势，可惜啊，始终咧真系挡唔住啊，列拿特嘅个人 solo 时间。NBA 咧就系被誉为啊，即系攻守交替最快嘅一种嘅运动嚟嘅，咁所以呢啲分啊其实一咬起上嚟嘅时候呢都觉得相当之紧凑啊。好啦，网球方面啦，前世界一姐俄罗斯舒拉保啊凭住外卡获得呢就係今届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嘅资格，咁但係面对住世界排名19位嘅克罗地亚美少女维基啊，一直落两盘落败，连续呢3个大满贯赛事都系首圈出局啊。会唔会系因为佢思考功失灵啊，导致佢自己连埋呢一啲叫做打波嘅时候嗰种气势都消失埋咧吓？上年底世界排名已经滑落到去到136位嘅舒拉保娃啦，着住红色嘅连身裙出赛，可以话相当之抢眼噶。可惜表现咧就再次令到佢嘅球迷失望啊！以3-6、4-6咧就不敌维基。咁啊，即使啊第二盘啊曾经咧就领先4-1，咁但系呢一位5届大满贯得主已经咧有感觉系不复当年用啊吓！喺绝好嘅优势底下，竟然就俾23岁嘅维基反胜。預計今次嘅成績咧，將會令到佢嘅世界排名再急跌噃，跌到幾多咧？有機會跌到咧就係200位以上啊，跌出350位之外。咁啊，對將來啊，再向賽會咧就爭取正賽外卡參賽嘅話，或者咧就係爭取贊助咧，就有更加大嘅難度啦。好啦，另外就睇埋咧本地嘅李卓耀啦，世界排名急升5位啊，距离奥运咧又近一步啦。国际羽毛球联会啊，今日寻日咧更新咗世界排名以及东京奥运排名榜，香港啊首席球手伍家朗排名第9，至于啱啱嘅印尼大师赛夺得铜牌，晋级过程入边啊，连坐世界二哥嘅周天成。同埋世界排名第9位嘅中国球员啊，石宇奇嘅李卓耀啊，世界排名由23上升到去第18位。東京奧運又邁向一大步，加油啊！ カラオケしたいなと君が突然言い出す。街は夜を始めたばかり。面倒くさそうな顔を作ってみたけど、本当はすごく嬉しかった。人ごみかき分け公園通り抜ければやたら派手な電飾のボックス、ぶきらぼうな声で部屋番号告げられ、二人きりで部屋に入る。僕 が歌うラブソング真面目に聞いてる寂しげな横顔忘れられぬ思い出重ねてこぼれそうだ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寂しさ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をいつか僕を本当に好きになるその時までそばにいるよ君が歌の途中で突然泣き出して僕は何も言えなくて取り残された伴奏と泣き声だけが狭い部屋に響いてたごめんという君の震える肩を抱き防犯カメラに背を向け濡れた頬を指で拭ってそっとキスをした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悲しみ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がきっと僕が彼を忘れさせるその時までそばにいる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僕をいつか僕を本当に好きになるその時までそばにいるよずるくてもいい代わりでもいい君の悲しみの一番近くにいたいいつか君 作品嚟自平井坚、许大 Ken 嘅 302。 真系温暖十九度啊！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啊！转头我哋晨光第一线再见。 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民主党强烈不满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提出只是容许控辩双方各自有12个小时的陈词，而且必须表决通过才可以传召证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麦康奈尔将审讯变成闹剧，只是想将审讯在不使证据的情况之下以最快的速度草率完结，協助特朗普隱瞞恐嚇外國干擾美國大選的行為。他表明會提出修正案，促請共和黨議員支持民主黨改變審訊程序。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3,845点，跌19点。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56.51美元，賣出1,557.1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1，日元109.9，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5，加元1.308，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7，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09。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着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分，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arbie， 好犀利喎！ 我嚟嘅，点解系我嚟嘅？ 但系你仲好精灵喎、 啊！诶、欸，点解唔系彭爷爷嘅咧？哎呀， 哎呀， 彭爷爷咧有所不知， 点啊？ 失声啊！佢话佢今日 诶、我哋咧笑系因为咧，即系我哋希望俾一个开怀嘅心情去面对，虽然佢讲唔到嘢。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咦，唔都排队，突然之间变咗阿欧失声失咗两日啦。 哇！嗱，我猜过你啊， 突然间点样到佢嘅会？ 系真系啊， 我有啲惊、 啊。千祈唔好咁谂啊！我相信唔系一条队嚟嘅，而且咧，如果系真系排队，嗱，如果真系排队，就要好似阿欧咁快冇事啦。 系啦、啊，佢今日都好咗好多啊。 系啊，我今朝见佢把声都。OK 咯，好似咁啊，咁、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啦。 嗯， 啊，今朝早咧翻嚟嘅时候咧，真系都相当之凉快啊，而且咧天气咧都系舒服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而家出咗门口啦，或者系已经翻到公司嘅朋友咧，不妨都可以咧，如果工作攰咧、眼睛疲劳嘅时候咧， 做咩敷青瓜？ 唔系啊，我谂住叫大家望下出边个天 空。哦，我谂住你有啲计仔去发宝添。 其实咧，我会捽眼噶，你知唔知咧？而家 点啊？医生成日话唔好捽眼嘅。 唔系，嗱，你听我讲先，唔系用对手捽眼。依家咧市面上有好多咧，日本咧好多噶。其实一边咧系一个按摩棒嘅头嚟嘅，有啲碌碌 嗰啲圆咕碌嗰啲啊。 系啦，另一边咧就系原子笔嚟嘅。 原子筆 系啊，即系两边啊，即系个头同一个尾。 即系我哋平时写嗰啲原子筆真系。 个原子筆系即系你写字嚟嘅，个筆嘅顶部咧就系一个按摩棒 啦。即系后边就唔系擦纸胶啦。 系啊，唔系擦纸胶， 就系、是、嗰、那个波波， 就系嗰个波波。咁你就做到 个波波， 好细噶啫。你当细过一个一蚊银啦， 直径两 cm 左右啦， 差唔多啦。咁你就即系疲劳嘅时候，就攞嗰支筆嘅尾嚟到碌下只眼。 暖唔暖噶嗰个波波？ 唔暖噶，哇！咁多需求嘅你，冇啊。不过就叫做按摩下咯，就学阿小白话斋，唔好直接用自己对手，可能摸过晒好多嘢咧。 我自己就觉得，如果只眼攰咧，我好中意敷热毛巾， 哦、 即系特别系只眼咧，我觉得哇，攞啲热嘢咁样敷下佢咧，好舒服，系、舒服过捽眼。 咁而家市面上好流行嗰啲咧，咩蒸汽眼罩咪好啱你咯？ 蒸汽眼罩 系即系好似面膜咁噶， 我有 敷住对眼。 我有一部机咧，系 有部机唔系犀利， 有部机咧，好似嗰啲 VR 眼镜咁样戴 住 啦，跟住佢就又话入边有香味啊。跟住又話有啲按摩咁樣、我就覺得如果佢可以做埋熱敷咧，咁啊真係 very good 啦，係咪先？ 你都真係幾多呢啲新奇古怪嘅法寶？ 唔係啊，呢啲應該你仲多啊！ 我冇買過呢啲嘢，我對於即係照顧自己呢一種即係舒緩疲勞嘅嘢咧嘅嗰啲產品係比較少。 唔得啊，靈魂之窗咧， 我都覺得係 一定要保養一下先至得啊！ 等我學下你先。咁不過呢個時候咧都要聽一聽咧，到底今朝早咧有啲財經嘅分析啦。咁啊，交個時間俾阿歐啊。 晨光財經第一線。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财金第一线，阿欧请你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同我们分析财金大事件的。温先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年廿八洗邋遢啊吓，咁啊唔知过去嗰啲污糟嘢啊，嗰啲贸易战嗰啲阴霾咧，系咪可以咧拨开云雾见青天 咧？嗱，其实咧而家我哋知道咧，就中美咧就个贸易嗰个纷争咧，就基本上就已经达成咗初步嘅贸易协议啦。咁啊个纷争嚟讲嘅话咧，就可以话暂时告一段落啦。咁而家市场担心嘅就话，美国同中国之间嘅贸易纷争解决咗之后，会唔会将个矛头直指欧洲咧？咁呢个咧就系市场最担心嘅。咁而喺琴日嚟讲嘅话，喂，应该踏入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两件事咧就发生咗，咁啊令到市场喺呢一方面个忧虑咧就降低咗嘅。第一件事就喺星期一晚，咁星期一晚嚟讲嘅话咧，法国总统啊马克龙咧就同美国总统啊特朗普咧就会面，咁喺个会面嘅谈会谈 上嚟讲嘅话咧，咁佢哋咧就倾到咧就系、是、法国啊征收美国科技公司数码税嘅问题。咁、双方咧都同意咧就话暂时咧就唔好话互相加征个关税。咁同埋咧系会继续咧就数码税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会谈判嘅。咁而根据路透社咧嘅引述嘅法国官员咧就讲咧就话马克龙咧同埋特朗普咧亦都同意啦，就话咧会喺今年里边咧就是、避免大家互征关税，即系关税战呢个样嘢系会避尽量会避免嘅，直至到今年年底嘅。咁啊明显咧，特朗普咧系唔想喺大选年嘅今年里边咧就扩大咧同欧盟之间嘅纷争咧，以免损害到双方嘅经济，尤其是损害到美国经济，以至损害到佢自己嘅选情啦。咁我哋记得咧，去年七月份嚟讲嘅话咧，当时咧就法国咧就宣布咧就要征收3% 数码税嘅。咁啊担心咧继法国之后咧，其他嘅国家咧都会跟随啊。咁所以当其时特朗普咧就警告咧，就话会对法国嘅进口嘅例如好似手袋啊、乳酪啊、香槟啊等等咧就征100% 嘅关税。咁但系当然咧呢、這个只系警告，即系一路都冇做到嘅。咁啊而家咧双方面咧就似乎咧就暂时咧就讲到明咧就话呢、這个数码税系会研究。咁啊暂时嚟讲咧就唔会话大家互征关税。咁呢一样嘢咧可以话令到市场咧系松一口气嘅。咁即系话同中国达成咗嗰个初阶段嘅贸易协议之后嚟讲嘅话咧，美国个矛头咧系唔会喺呢个期间咧直至欧洲嘅。咁仲有琴晚嚟讲嘅话咧，喺瑞士咧嗰、那个呢一、个嘅世界经济论坛度咧，咁啊美国特朗普咧就率先发言嘅。咁佢将个佢最琴日我睇晒佢嗰个演讲啦，佢最主要咧系将个矛头咧就指向联储局啦，就认为联储局咧就话佢加息太快，减息太慢，就推动唔到美国经济。咁而家佢亦都讲到咧，即系佢尽量咧就喺个个气候嘅个变化嘅问题上咧，就避免去谈呢一样讲呢一样嘢，反而咧就用上大部分嘅时间咧就讲石油啊同天然气啊对经济点样重要啊等等。咁而喺呢一个嘅中国嚟讲嘅话咧，佢就话咧会好快咧会开始咧就系呢一个第二阶段嘅贸易协议啦咁样样。咁但系佢全个讲话里边咧，佢都冇提到咧，就话咧系要对付欧洲啊，即系个贸易矛头要对付欧洲啊，完全冇讲到。咁我相信呢样嘢咧系令到市场系可以话安心嘅，因为只要美国嗰个贸易嗰、那个个矛头唔指向欧洲嘅话咧，咁咧我相信咧随住同中国嗰、那个贸易的关系有缓和啊，咁呢个对今年的环球经济的发展可以话咧系会带嚟较大的帮助嘅。 系，这边商就松一口气啦，那边商又戴翻个口罩啊。无论咧系澳洲的山火啦，以至咧讲紧咧就系湖北武汉的肺炎疫情咧，都影响成个国际间嘅叫做汇价啦，以至咧股市嘅走向，系咪温生？ 系啦，咁咧其实咧都值得留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是、我哋见到咧，就喺呢个山火嚟讲，就我哋知道澳洲嘅山火就一路喺度烧啦，一路都停唔到啦。咁影响当地嘅旅游业啊，大家都明白噶啦。咁而家呢个山火咧，就似乎个影响力嚟讲嘅话咧，有扩大嘅迹象。咁咧喺今个星期初咧，我哋见到咧就开当地嘅开采巨企咧，必和必托啦。咁咧就讲啦，就话咧山火咧已经系影响到佢哋当地系位于呢个新南威尔斯地区嘅煤矿场嘅生产。咁因为最主要咧令到当地嘅空气好污染啦，咁所以咧就到矿场咧都要停工嘅。咁由呢度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个火山咧一路咁样烧落去咧，对澳洲嘅经济嘅影响的而且确咧系越嚟越深啦。咁而家市场惊咧就话去到二月份咧就澳洲央行咧有机会咧系减息啊。咁而家按照个澳元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咧2月4日议息会，澳洲央行议息会减息机会咧暂时系54%。咁但系咧，如果喺二月份唔减嘅话咧，去到五月份减息嘅机会咧就去到70%噶。咁所以咧都系要留意住一样嘢嚟噶。 系咁，但系湖北武汉方面嘅肺炎疫情咧，亦都不容忽视，系咪啊？ 系啊，我哋见到个疫情咧，就似乎咧就有扩散嘅情况咧，亦都加快啦。咁咧就令人咧就联想起咧就2003年沙士对个经济带嚟嘅负面影响啦。咁所以我哋见到琴日嚟讲过咧，港股咧都跌得几紧要，跌成800点嘅。咁而对嗰个澳洲啊同新西兰咧，因为佢哋最主要嘅出口地都系中国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惊啦，就话如果个疫情即系扩散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咧？从而咧就对澳洲同新西兰嘅出口个吸纳咧会减少啦，咁所以咧，琴日我哋见到咧，就呢两只货币咧都受到影响嘅。 咁最后讲埋咧，日本央行啊议息会议啊嘅结果啦，好唔好啊？ 好啊，咁日本央行嚟讲嘅话咧，就喺即系喺今个星期二嚟讲嘅话咧，就系、是、议咗息嘅。咁议完息之后咧，就系、是、维持所有货币政策咧就是、不变嘅，息率咧就保持喺-0.1% 嘅水平。咁啊，继续咧将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就压住喺呢个零水平嘅位置嘅。咁而喺经济报告嘅预测里面嚟讲嘅话咧，日央行咧就调升咗咧当地嘅经济增长预测啦，就话咧安倍政府早前推出嘅1200亿嘅美元嘅刺激经济方案咧就足以推动个经济。咁即係言下之嚟講嘅話咧，就似乎咧可見嘅將來咧，日央行咧亦都未必咧係會係加推量寬政策。咁呢一點咧係有啲令人失望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咧，個日元嘅匯價咧係跌唔到嘅原因。咁而家我哋見到個日元匯價咧就明顯咧就企喺呢個109.92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啦，就比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略為強翻少少嘅。咁我哋即管睇住啦，個日元咧，我相信暫時咧都會企呢啲位置咧係上落嘅啫。 咁心机旁边嘅听众呢都听得明白啦。咁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呢分析财金大事件喎。接近年尾啦，咁我哋代神光嘅团队呢同你拜早年先啦，祝你呢嚟緊鼠年呢样样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啊，新年呢金鼓齐鸣啊。 多谢，我都要祝神光第一线咧，就个听众咧就蒸蒸日上啦，个听众大家咧都系身体健康吓。 系啊，呢个都好紧要啊。鹏仔今日都唔系好舒服啊，所以未能同你倾偈。咁希望大家咧都健健康康过年咧，咁就最开心啦。唔该晒温生，好，拜拜， 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一个未有适当保护的流动装置，一旦你不见了或者被人偷了的话，不法分子就可以轻易取得装置上的所有资料，所以一定要小心看管你的流动装置。同时你都要养成习惯定期为装置进行备份，而当你将资料同步至云端服务之前，应该先评估保安风险，然后采取适当的保安措施，例如避免将敏感资料自动备份或者同步至云端平台上面。数据成功备份之后，小心保管之余都要测试复原程序，咁才能够确保已备份的数据是可以复原。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成立于2012年6月7号，由岛根大学加上松江工业大学毕业生所组成，名字叫做胡子男乐团。2015年4月推出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之后，刚刚过去的红白歌唱大赛亦都是首次出战。今次他们的歌曲希望表达用爽快充满阳光的气息表达大家的爱意。在上年的日本巡迴演唱会首先唱过这一首歌曲，今个星期来到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系列，胡子男乐团 I lov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 I lo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在度，神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着有门就梗系铺铺有户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 我阿欧就祝咁多位箭对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8:24啊，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啊，彭爷今日又抱恙啦，咁啊，听日应该可以翻到嚟咧，同大家开麦噶啦。今朝早咧，阿 O 就要同阿彭爷爷啊讲下咧，花市嘅情报啦。话说咧，琴日小弟咧就喺呢个年27咧，就已经入咗去呢个花墟嘅花市啦。咁入边就冇乜人啦。啲花又好鬼贵啦！ 你咩钟数去啊？琴日去 8:30啊， 系 食完饭，系食完饭，谂住啊，经过平时就揸车嘅时候，哇咁塞车，既然佢都塞住我行啦，咁啊不如咧就揾个标位拍低，就直情入去行一转啦，咁啊感受下咧年宵嘅气氛啊吓，咁啊喂睇完之后咧。完全冇年宵嘅氣氛，好似平時嗰啲咧咩魚龍乜乜嘉年華咁樣嘅啫，只不過咧係多啲花賣，咁嗰啲花咧都係蝴蝶蘭啦。咁啊，今朝我都有講啦，其實咧好普通一棵咧蘭花咧，佢都成500蚊一棵，仲要唔係幾靚啊！我影咗啲相，係啊，460蚊啊！ 有冇講係咩品種啊？ 普通蝴蝶蘭咋，台灣嗰啲咯， 咁貴啊！ 係啊， 佢個特色喺邊咧？咁 冇特色就係。唔系冇特色嘅，咁如果你系蘭花嘅爱好者，你就会知道啦。不过就 可能我哋唔识分靓嘢咯， 系可能啊吓。不过几日之前咧，自己去个花墟，即系买花嗰边咧，其实相对咧差唔多嘅一盆花咧，平300蚊到咯。咁啊，你当格价专员又好啦。咁啊，你话喂唔系喺年宵行完年宵一定买啲嘢走噶嘛？叫做用下錢都 OK 嘅，咁但如果你話想廉價一啲啦，或者抵玩一啲咧，我幾建議你去翻花墟嗰邊買花嗰邊買。咁你話喂冇咗嗰個乾貨市場，即係冇咗嗰啲賣公仔啊、賣揮春嗰啲咧，仲有啲咩睇啊？除咗賣花咁樣，咁其實仲有嘅，不過咧呢一樣又係唔係好合河車啊？入到去年宵咧有啲嘢食噶嘛，咁你估下今年年宵咧最大賣嗰啲產品係啲咩產品咧？即系食嘢嘅食品啊，类似啦。 通常都系呢啲小食噶， 通常 啲人一路食住一路行咁啊嘛。 鱼蛋都话有啲香港特色啊。其实咧，今年咧比较大热大卖咧，竟然系玉子烧啦，同埋呢个芋圆豆花嘅。其实就冇咗咧香港啊。 玉子烧即系边啲啊？ 玉子烧啫，佢写住玉子烧， 即系 Tamagoyaki 嗰啲鸡蛋烧啊， 鸡蛋烧咯，跟住滋啲酱喺度嗰啲咁样啊。 哦， 咁同埋一个芋圆豆花。就是好似日本咁样整，冇完全冇悬念， 即系我哋寿司铺食到一嚿长方形咁样一嚿， 系啊，跟住挤啲沙律酱喺上面嗰啲咯。咁、我就觉得，喂，个年宵唔系应该有翻啲中国传统气氛，以至香港特色小食嘅咩？ 系咯， 咁啊冇晒。 其实嗰个玉子烧咧，佢可以喺上面咧控嗰啲字啊。例如控个福字上去 都好啲啦。 咁你食上去嘅时候，你都觉得，诶，哇，呢个都几好，几有心思喎，有个福字喺度。 你谂多咗啦，都冇嘅。 你仲可以俾啲客拣啊，福禄寿，你想要边个？ 系 啊，你要福蛋嘅，你要寿蛋嘅，系咪？咁你可以自己选择嘅咁样。 咁但系呢啲嘢咧 就冇啊， 都冇发生嘅。 哎呀， 系啦，只有咧好乏味同埋好平淡嘅一啲叫做街头，譬如烧油鱼嗰啲咯。但系仲要唔系咧？old school 啊，我哋僆仔嗰啲有个网咁样夹住烧嗰啲啦，唔系嗰啲。 而家啲韩式噶嘛，全部都系。 系啦，韩式嗰啲爆酱鱿鱼咧，总之佢一条好大嘅鱿鱼咁样啦，跟住就 搽咗 辣椒酱啊，或者其他香料上去咧，咁一串咁样咯，咁就变咗咧，真系冇乜香港嘅感觉。 如果系以前咧，我哋细个去戏院睇戏嗰只嘅 会好啲咯，即系烤鱿鱼啊， 系啦，佢仲可以问你咧，喂，你要几多辣啊咁样，跟住佢就落嗰啲秘制嘅辣椒啊，俾你喺度一齐烧咁， 跟住有个 好食嗰只 鸡皮纸袋咁样俾你攞住， 系啊， 咁都起码叫做有一丝嘅暖意或者有少少怀旧啲嘅感觉啊， 或 者完全冇晒呢啲咁嘅嘢出嚟咯，同埋咧以旺角嘅花市为例咧，系一间嘅商铺，基本上系一间嘅商铺啦，就垄断晒咯。系就系嗰包好出名，我哋由细饮到大嗰包奶咧。 吓， 嗰间公司其实佢最大嘅 booth 就系做呢啲嘢咯。 吓， 咁但系呢间都算扎根香港嘅公司嚟噶嘛？ 系啊。 咁点解唔可以有多啲香港情怀嘅嘢发生喺自己嘅档摊嗰度咧？我就有少少拗头咯。所以咧，我第一年入去呢个年宵咧，系空手而回啊。我冇做过任何消费，好想买嘢，好想用钱啊！ 唉，用唔到喎。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去下第二啲地方，譬如長沙灣啊，都有年宵市場啦、 啊， 觀塘都有年宵市場啦、 啊，嗰啲、啊、都大嘅。 係啊，睇下嗰度咧， 荃灣都係 買唔買到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截至今日早上七点，内地一共确诊323宗病例，最新确诊两宗在江西，分别是一个曾经到武汉入货的56岁男子，同另外一个曾经到武汉从事活禽交易的50岁男子，两人都属于重症病例。其余确诊个案，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占最多的270宗，北京10宗，广东17宗，上海6宗，浙江、天津、河南、重庆、四川和山东都有个案。武汉市卫健委说，当地死亡人数增至6人。国家卫健委提醒民众，饮板蓝根和薰草都不可以预防新型肺炎。因应疫情，涉及武汉的铁路和航班都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美国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一个年约30岁的男子确诊感染。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患者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斯诺霍米十院，早前曾经到中国武汉周边地区旅行，但没有去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患者上星期三坐飞机回到西雅图的时候未出现任何症状，但在过去的星期日开始不适，星期一下就确诊，目前在医院留医，情况良好。美国疾控中心日前在三藩市、纽约金乃迪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加强检测来自武汉的旅客，中心计划扩大检测至芝加哥和亚特兰大机场，并可能强制要求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在这些机场降落。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执行反走私巡逻的时候，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转，两男一女关员殉职，另外两个关员轻伤。消防话，殉职的三人当时被困船舱，他们有着救生衣，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知觉，现场不见海面有漂浮物，要进一步调查翻船的原因。殉职官员的家属和同袍赶到医院，有家属情绪激动。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海关关长邓以海慰问家属。张建宗说，对事件感到极度悲痛，又透露殉职的官员当中有入职两年多的年轻官员，亦有是三个仔女的妈妈，赞扬三人尽忠职守，政府会尽力为他们家人提供协助。涉事的巡逻艇2016年下水，每年有例行检查，对上一次在去年三月。被问到事故是不是涉及船只的质量，海关关长邓以海说，这个是调查其中一个重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美国的打击并未起到很大作用，华为都做了大量的准备。被问到美国对中国技术的发展表示担忧，任正非认为美国是过度忧虑，美国因为长期习惯自己是世界老大，而对其他人的发展感到不舒服。任正非强调，华为能够成功都是向美国学习，华为本来就是一间亲美的公司，美国应该感到骄傲，又认为全人类都要合作研究科技如何造福人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2点，升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02美元，卖出1556.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5，加元1.308，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7，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09。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就挤塞，车龙排到过晒洞子路噶。重复多次，大埔嘅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雅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车龙排到过晒洞子路噶。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出翻九龙方向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现在沙田入口龙尾就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繁忙，排到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金曲奖，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作曲徐佩恩，作词诗词，主唱郑秀文。 我们与爱的距离，作曲柯震峰，黄少明，作词林夕，主唱许廷铿。 但愿人长久，作曲卢冠廷，作词唐书心，主唱 Hanna 谷子乔。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8:38啊，咁啊呢半小时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埋 Barbie 先同听众睇睇今天早上嘅报章新闻噶。咁啊，先望一望咧，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湖北武汉肺炎喺农历新年前夕来势汹汹，已经扩散内地多个嘅省市啊。咁啊，确诊嘅病例增加去到318宗。星期二即系21号首次咧就系确诊病例嘅，包括有浙江天津、河南郑州、重庆、山东。咁另外台湾亦都首次确诊一宗嘅病例。湖北省总共有20名嘅医务人员确诊新型嘅肺炎。咁武汉市新增3宗死亡个案，累计有6人死于新型嘅肺炎噶。 武汉市现时已经实施进出人员管控，咁啊或者咧就系禁旅行团进出噶。咁啊，世界卫生组织咧就表示，目前咧有证据表明疫情会有限度人传人，亦都可能啊持续人传人。星期三咧就会召开紧急嘅会议。今日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副学院嘅教授啊朱华臣就指出啊，有医护人员中招咧可以视为超级传播者，俗称咧就毒王，或者咧就已经出现噶，内文亦都讲到啊，武汉市委建委嘅星期二下昼 就已经公布啦，凡系确诊嘅病人，除医保报销外，医疗费用亦都由政府部门负责。咁啊，喺怀疑系爆发源头嘅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网民近日爆出一份咧就市场内嘅一间野味店嘅价目表，咁啊，经营贩卖嘅活野味达到42种，包括有啲咩咧？蜈蚣、山竹鼠、果子狸、狼、鹿等等嘅野生动物，咁啊话到标明实价，咁啊另外内地传媒亦都发现啦，市场喺封锁之前仍然有商铺咧就暗暗地出售呢啲嘅野味噶。咁啊，世卫发言人阿沙雷惠奇啊就指出啦，近日不断有确诊或者咧就疑似新嘅病例，其实系卫生部门加强对呼吸道疾病患者嘅搜查同埋咧就检测噶。咁啊，中方咧喺星期三嘅夜晚已经应世卫组织嘅邀请，同其他受疫情影响嘅国家参加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咁啊，会上啊将会批评疫情是否构成国际紧急事件噶。咁啊，另外啊，要注意嘅咧就系，若果作为二代感染者嘅医护人员再感染其他人咧，就要特别啊关注持续人传人嘅可能性啊！大家要保持住呢个卫生干净啊！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啦，睇埋《苹果日报》咧，对于肺炎相关嘅新闻消息啦，就讲到咧，袁国勇料疫潮进入第三波，世卫改口或持续人传人啦。咁啊，讲下啦，袁国勇咧，琴日咧出席食物及卫生局专家会议之后咧，就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正是进入第三波的传播，他根据疫情的图表分析就说，疫情第一波就是以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散发性病例形式出现的，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波的传播，即是扩散至海鲜市场以外的两个区域，他就预计疫情可能是正进入第三波，即是在家庭或者医院相关的传染的。他又继续说，若果其他内地省市居民从来都没有去过武汉，但就出现了大规模感染，就即是去到第四波的传染，就会造成社区爆发，有可能会引发好像当年 SARS 的严重疫情。当务之急就要趁病毒未完全进入第三波和落地生根之前，就做足预防的措施。多名传染病专家亦都对沙士重立表示忧虑噶。港大传染及传染病中心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警告啦，唔好以为2003年嘅沙士悲剧教训17年后历史就一定唔会重现。佢指出，现时武汉肺炎嘅确诊个案当中重症同埋死亡个案嘅比例系25%，情况就同当年沙士系相若噶。香港人咧唔应该认为今次嘅新型冠状病毒嘅传播力同埋杀伤力系比沙士轻，后果咧会好危险。如果传咗嚟香港咧，如果出现严重或者系超级传播事件咧，情况就会好似当年沙士一样咁严重啦。何柏良就表示，现时已经有医护人员和家庭群组当中是中招的，估计病毒正是适应和已经适应了人传人的传播方式。武汉部分发病个案亦都已经超过了14天的监察期，部分原本在社区但是没有列入医学监察范围的人士亦都发病，估计当地实质感染病的人数是比情报的确诊人数之多的。这个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再睇下嚟自《城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有关于沉船嘅新闻消息噶。咁啊喺机场跑道对开沙洲嘅海面，寻日夜晚发生严重嘅船只翻沉意外，三名嘅海关人员不幸殉职，另外亦都有两名嘅海关官员受伤。咁啊，海关表示啊，事发时候啊，咁啊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船正在执行巡逻嘅任务，暂时未知道意外嘅原因。咁啊，消防处表示，潜水员落水之后花20分钟揾到三名被困嘅海关人员，咁啊被。 發現的時間，所有人亦都失去知覺。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亦都在凌晨的時間去到屯門醫院了解情況，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之後亦都有去到醫院探望死者的家屬。海关助理关长陈子达就表示，出事巡逻船寻日傍晚6:30离开昂船洲基地执行巡逻的任务，到晚上9:00左右发生意外，涉事的5名官员包括四男一女，由27至43岁。海关对今次不幸的事件得到非常伤痛，会根据现有的机制向死者家人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他指出，到场的时间不见到有海面有漂浮的物件，未知道翻船的原因以及事发时间的情况，会作出全面的调查。而三名被困海关官员被救出的时间都是着上了救生衣架。出事巡逻船在2016年下水，每年都有例行的检验，对上一次就是上年的3月。消防处分区指挥官亦都表示，消防在昨日夜晚9:14接到就是消息，机场以西大概2海里有海关的船只翻转，有人被困船舱。消防随即派出5艘的消防船、4架的消防车以及就是9架的救护车到场，合共72名的救护人员到场帮忙搜救。以上来自城报的报道。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港文先，讲到咧呢个标题咧好吸引啊，因为咧话美人计，伦敦金复活啊！ 哦，伦敦金又翻嚟啦， 系我又反而睇到美人计三个字啊！咁啊，警方咧派卧底擒35男女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洪毅就话啦，伦敦金骗案咧自前年起咧有上升嘅趋势，至到去年初咧，警方派出一名卧底人员进入伦敦金诈骗集团咧系搜证噶，相信咧至少40名市民受骗，涉及金额咧超过5700万元，受害者咧分别系27男13女，介乎咧20至71岁啊，以年轻男性居多嘅，损失嘅金额咧系由5000至612万元不等啊，受骗过程咧最短嘅系半个月，而最长嘅咧系超过1年啊。集团成员咧就利用社交媒体扮成样貌标致嘅女经纪，不断咁样向目标人士咧就系嘘寒问暖啦，博取信任，吹嘘自己咧透过投资伦敦金咧系过住奢华嘅生活。另一个手法咧就系利用 call call 咧就随机致电一啲嘅接听者，以问卷调查嘅方式咧就获取佢个人资料同埋投资经验，稍后咧先至再致电对方咧就系灌输误导性嘅伦敦金资料引佢入局嘅。咁警方掌握咗呢个集团嘅运作之后咧，前日就出动咗200人咧去搜查全港53处嘅地点，包括咗咧位于观塘考明街同埋湾仔嘅2间写字楼啦，拘捕咗29男6女，介乎17至68岁，咁啊包括咗2名主脑，佢哋咧涉及系串谋诈骗啦、洗黑钱、自称三合会成员同埋贩卖危险药品噶。据了解咧，2名主脑，一名咧就系姓黎，另外一名系姓王嘅咧，都系40几岁噶。佢哋咧系2013年同样咧系涉及相关嘅罪行被捕噶，不过至今咧仍未被检控噶。有人翌年咧就再起炉灶，招揽成员进行诈骗，索性以虚假网页展示投资记录咧去诈骗呢啲嘅受害人啦，直接咧将受害人嘅户口资金咧转入私人户口。 哦， 咁啊，警方咧同时亦都捡走咗一批电脑、交易记录、数保交易合约同埋咧呢个行骗嘅剧本啊，有剧本噶， 剧本好认真， 系啦。咁并且咧捡走咗20万元嘅现金啊，一批名贵嘅手袋同埋名表。咁警方咧冻结咗咧涉案人嘅22个银行户口，共1000万元，正系考虑咧会充公主脑嘅2间总值2000万元嘅住宅物业啊！哇，真系好犀利啊！呢、个集团。 同埋我睇到咧，佢话美人计，佢冇讲话美男定美女啊，所以无论你系男定女都要留意住啊！ 冇错，小心啲啊！真系唔好误堕呢啲骗局啊！呢、个嚟自《星岛日报》报道。 好，再睇下嚟自呢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咁啊，大埔丁角路啊，往九龙方向近雅景花园啊，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咁啊，龙尾咧就去到布心排村嘅。大埔丁角路往九龙方向近雅景花园有意外，全线系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布心排村噶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另外再睇埋就系文汇报方面嘅头版啦吓。咁啊，文汇报咧都有啲 報道啊，關於咧就係農曆新年啊就快嚟啦，活豬嘅需求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好渴市噶啦。咁啊話到香港市面湧現啊大批問題嘅肉檔，咁啊報章嘅記者咧通宵直擊多間嘅鮮肉檔，咁啊其中一檔咧全日只係入咗一隻嘅豬殼，咁啊但係竟然間咧有七隻嘅豬手、豬腳咧去到供應發售，咁啊話到豬肉來歷啊成為一個咧嘅疑問，咁啊而且豬肉嘅定價較市場嘅價格咧就低一成半，咁啊期間啊記者目擊啊。店员鬼鬼祟祟打开雪柜，咁啊见到柜入边咧有大批用保鲜纸包住嘅疑似肉类。业内人士指出啊，内地去年爆发非洲猪瘟之后，供港嘅活猪持续减少一半，咁啊批发价暴升五六成噶，部分肉贩啊就不够鲜肉卖，咁啊所以咧就以呢啲叫做俗以啊，相當於鮮肉三分之一價錢嘅冰鮮豬就混入去新鮮豬肉咧，就一齊發售。咁啊，業界相信啦，咁啊過半肉檔咧係喺度魚目混珠嘅。咁啊，報章咧就發現啦，藍田路邊一間啊聲稱就絕無任何冰鮮豬肉嘅肉檔，以低價出售咧就各個部位嘅豬肉益街坊咁講。以新鮮嘅腩肉為例啊，市價一般咧就係每斤68至到88蚊啦，但係呢間鋪頭咧就只係58蚊至到68蚊，全售梅頭肉嘅市價每斤高見98蚊，咁但係呢間鋪頭咧個標價就係88蚊，整體嚟講咧就係平嘅，咁啊吸引咗唔少嘅市民購買。文汇报亦都向食环署咧就查询啦，证实该店嘅新鲜粮食店牌照仍然喺度申请紧噶，咁但系未批出啊，已经涉嫌偷报无牌经营。该署咧就系过去几个月总共接获四宗有关啊该处所嘅投诉，当中三宗咧就投诉该店咧就系无牌营业，另外一宗咧就系卫生嘅投诉。咁啊，署方上个月同埋今个月已经就该店啊无牌经营嘅问题向店铺嘅负责人提出检控，咁啊正在排期上庭噶啦。以上嚟自文汇报。嘅头版报道， 好啦，睇睇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咧，内地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霎时咧进一步扩散啦。咁而评级机构穆迪咧下调咗香港嘅长期信用评级，加上咧腾讯主席马化腾咧就系接连减持股份啊。喺三大利淡因素夹击之下咧，港股连续两日急挫，恒指咧琴日卸咗810点啦，咁啊跌幅咧为近半年最大嘅，失守咗28000嘅关口，同时亦都插穿咗10天线啦，同埋20天线，将今年以嚟嘅升幅蒸发就系殆尽咗啊吓。咁啊，分析认为啦，港股咧喺周一同周二咧连续咧真系跌咗超过1000点之后咧，短线向下嘅空间系有限嘅，而且咧日元同埋黄金等嘅避险资产价格升幅唔大，反映咗咧资金对市场未过于悲观啊。若果外围市场或者市况能够持续做好，港股是有机会借势反弹的。恒指夜期收复28000关，截至今晨1:30的时候报了28101点，升了200点，高水116点。 ADR 港股比例指数都报了28082点，较香港收市的时候是高了97点。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看到昨天港股都跌得几急下，因为这个武汉的肺炎疫情扩散，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又下调香港的信贷评级，令到港股昨天跌810点。今天市方面有没有机会弹翻少少咧？ 咁啊，睇翻就即系琴日港股急跌啦，我相信都同呢个武汉疫情即系扩散咧，即系有关咧，因为都唔单止喺武汉地区发生啦，咁已经喺全国其他地区都有啲确诊个案，而且个宗数都有一个比较明显急升啦，咁啊，所以就市场系有少少忧虑啦，会对个经济构成到打击嘅。咁啊，不过就即系。我話翻説回頭，因為自從由十月起步嘅升浪啦，港股中間其實就冇乜做過調整啊，咁正好就借住啲消息啦，進行一個技術回吐，亦都比較健康，因為始終個市況唔可能即係一直直線咁向上啦。咁睇翻就市場氣氛短期，我諗點都會繼續有啲嘅打擊喺度噶啦，咁所以暫時你話個反彈空間就未必太大，咁都係繼續受到疫情嘅消息影響啦。咁但係目前嚟睇咧，今次嘅疫情就未至於去到 沙士咁嚴峻啦，咁應該可以逐步有啲受控嘅情況，咁所以個指數我就唔預期話會有一個好進一步好大規模嘅調整出現啦。咁我估計譬如喺27,500附近啦，即係今次升浪接近起步點嘅位置啦，應該會初步開始有啲支持啦。咁上面阻力暫時就睇翻28,500啦，即係十天廿天線啦附近嗰啲水平。咁春節前啦，因為始終大家都會比較謹慎啲啦。咁我諗即係可能盡量就部署就唔好太過積極住啦。咁不妨就等到春節過後啦。譬如疫情嘅消息進一步可以有一啲改善嘅跡象啊，咁同埋市場嘅資金流動性會寬鬆翻啲嘅時候啦，先重新慢慢部署翻喺股市入邊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正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咁郭生我哋过完年再同你倾偈，应该係初五㗎啦嗰日。咁喺度呢代神光嘅团队呢祝你呢今年呢最紧要健康啊同埋开心啊。咁 多谢。 係咁 大家都健康。 好大家咁话係咁过完年初五再打电话同你倾下偈啦。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8:56，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 啊，早晨啊，系时候讲下 hashtag 啦吓，咁啊今日华梅姐都唔在场啦，问下两位拍档先啊吓，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大头虾咧？ 我系。 是不是小白是不是谨慎一点的你是不是 工作方面不是。 工作。 但生活方面。 生活方面 是。都好是。 我就间歇性唔记得一啲嘢嘅。有啲好琐碎嗰啲事呢我真係唔会摆喺个心入面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潜质呢成为一个聪明嘅人啦。最近期呢加拿大嘅多伦多大学呢就发表咗一个呢研究报告。咁话呢短暂记忆能力差嘅人呢反而咧就更加聪明嘅、即系咧大头虾就唔代表蠢、研究发现咧善忘嘅人咧更加聪明咁解。咁你估下背后嘅理念系点解啊？点解佢又大头虾，但佢又聪明啊？ 做大事嘅人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系嘛？ 即系以前都成日有呢啲咁嘅言语喺度讲噶啦，系咪先？就话如果一个人做大事咧，事啲琐碎嘢咧，就一定要揾人帮手嘅，因为佢唔会处理嗰啲自己生活上嘅嘢，佢就系负责做一啲好大嘅决定嘅， 系 去出席一啲好重要嘅场合嘅。穿什麼衫啊？怎樣去啊？ 等其他人搞啦，嗰啲 等其他人搞啦、 自己就負責演說嗰個部分。 我發覺都係有呢啲 pattern 嘅，所有人都係。 係啦，或者有啲偉大嘅領袖啊。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 唔使偉大領袖啦，淨係歌手都已經係咁啦。 係咁啊，係唔通？唔係，但係有啲歌手又親力親為，又話自己又揀埋套衫，又話哎行路去到會場咁樣噶嘛，咁啊唔知啊嚇。但係咧，唔記得嘢代表你聰明咧，就睇下你係唔係啦。咁啊，研究又發現咧，其實個過程咧，好似你嘅手機同埋電腦咁樣啊。咁啊，大腦嘅負責記憶嘅海馬體咧，就如果你唔抌啲舊嘢咧。你就騰不出咧更加多嘅腦容量啊，所以咧就情況好似你部電腦咧要 refresh 一下，要抌咁啲嘢啊，得閒清一清啊咁樣咧，咁咧越清得多咧，你嘅腦轉數咧就越快啦。所以咧言之，如果你係大頭蝦咧或者善忘，即係你嘅短暫記憶咧係清得幾好啊。所以你个脑咧就转得灵活一啲啦，啊脑转数就会快一啲。咁呢个研究咧就系嚟自加拿大嘅多伦多大学发表嘅。咁啊，善忘嘅人咧，唔系乜嘢都唔记得嘅，通常咧都系唔记得一啲咧啲琐碎事嘅。咁重要嘅事咧， 就牢牢咁样记住咁样。咁呢个呢就係研究得出嚟嘅结果嚟嘅。咁今日呢年28洗邋遢最好呢就係将你手机冇用嘅 app 啦你电脑冇用嘅嘢啦抌走佢啊重新呢审视自己一次嗰啲平板啊电脑好啊手机好啊以至啊你嘅脑袋都系一啲唔开心嘅啊抌走佢不愉快嘅经历呢啊短暂记忆啊我哋唔记得咗佢啦咁啊重新呢入一啲新嘅记忆入个脑入面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小白嘅 hashtag 啊善忘冇有怕日日就笑哈哈啦。 芭比今日嘅 hashtag 系年28洗邋遢清空脑袋咪再搞唔搭八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向雅径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啦，暂时唔可以通车噶，塞到去布森排村。咁啊，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都多车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收费广场多车啦，咁另外后少少近住瑞丰花园去到红梅谷路咧，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嘅，仲有就系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蓝田方向龙尾去到单车馆附近，咁至于其他嘅一般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港岛中区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至到中山纪念公园段咧就比较繁忙嘅。啊，东区走廊去铜锣环方向西行线啦，近住和富中心嗰段咧车多行车缓慢。九龙方面咧，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平石村一路去到虎山道咧都系多车。油麻地嗰边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咧，骏发花园一带都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年去边好啊？ 去新春国际汇演行大运啦！ 有咩玩先？ 有本地同国际队伍表演，好多打卡位，环球美食同艺趣摊位噶。 节目好丰富哦，咁几时去啊？ 1月25至28号，即系年初一至年初四，去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感受新年气氛啦。活动期间，请遵守秩序，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廖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9: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朝早咧9:00过后咧，我哋继续咧都系会有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嘅。 9:00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做咧，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版本啦。因为咧，我哋开始咧，我哋啲专家同埋嘉宾咧都真人现身啊。今朝早咧就请嚟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早晨 ，Hello。 好少咧，就系即系现场咁样见到阿 Samuel 啊。咁啊，同埋咧，知道阿 Samuel 咧，即系最近都外游完翻嚟啦，去咗边度啊？ 外游咗去咗英国咯， 见到你好多相啊，即系同埋喺啲学府嗰度影嘅相啦，又同一啲当地嘅学生影嘅照片啊，咁啊，所以咧今朝早咧都想趁呢个机会咧，趁你新鲜滚热辣翻到嚟咧，啊讲下咧，其实而家咧，你去嘅目的啦，当然都应该系为咗帮啲小朋友或者家长一齐睇下当地嘅学府嘅情况嘅发展啊，同埋咧都好想问一下，到底最近期啦，大家会热门中意选择嘅学校或者科目咧？有冇改变到呢？ 有都有改变嘅。香港学生都好想多去大学先去英国啦。 系。 咁今年我哋个运动啦，变咗可以报英国大学，系真系难度高咗。啱啱同完，我去英国同咗一间叫 Nottingham 大学，咁都排得全球100大嘅大学啦。咁我同佢倾偈，佢话今年嘅 trend 咧，尤其是报呢个 postgrad， 即系呢个硕士啊，就真系。多咗好多人，佢以前咧成年咧先得11,000个报名，但系今年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已经有9,000个以上啦。 即系其实多咗好多人会想去海外升学，而又真系有实际行动，即系报咗名噶咯，已经系。 冇错啊，同埋佢已经好多学科以前其实我哋叫做硕士咧系冇咁受欢迎噶，因为个功能性冇 bachelor 冇本科咁有迫切性啊嘛。 系。 咁但系今年好多。即係好多 application， 佢有啲學科熱門嘅都已經 close 咗啦。banking 啊 ，risk management 啊，有啲熱門科目都 close 咗。咁而家我另外 spot 到嘅就係真係有個年輕化嘅趨勢嘅出國， 即係細過咗添啊！ 細過好多添啊！ 往年係講緊，我記得以前我哋都講過，譬如 boarding school 都會係一個比較普遍嘅年紀啦。依家細成點咧？十歲八歲咁啊！ 嗱，多咗好多去。陪读签证尝试攞，咁以前啲学校咧就唔批嘅，而家就好咗好多啦。咁而家我见到最细上嚟嘅5岁啦，Year 7、Year 8即系大概11至12岁嘅系好多。以前 小学毕业就上过去啦。 英国嘅都英国仲读紧小学嘅 Year 7、8，通常我哋以前热门去英国嘅时嘅年龄系13岁，就去那边读第九班，去你中学的第一年。咁但系而家啲人就知道，哎呀，下年同埋后年咧会系特别多人，特别竞争大。 所以就早啲啦， 系啦。 哇、哦，但系真系赶得切咩？嗱，如果真系讲紧系受到社会运动影响咧，系呢几个月间嘅事嚟嘅啫。 多咗1月入学嘅，同埋4月入学，即系一啲唔系热门入学年时间啊嘛，系咪？一去到就要考试。我哋多咗过百宗， 但系其实系真系可以噶，嗱，因为我自己就唔熟悉呢一啲升学嘅途径啦，即系如果你话多咗1月份入学同埋4月份入学，系咪讲紧属于插班生嘅情况咧？ 系啊，4月仲系非常唔 healthy 添，你一去到人哋个个都考 试，系咯，同埋成年嘅嘢差唔多读完噶，咁你去到点算啊？ 但系都迫切性，因为可能啲学校即系啲家长就问学校下年有冇9月有冇位啦，如果你想。真系某啲学校你好想入嘅，咁你就要求可能要早啲去啦。 系，即系宁愿去早多2个月啦，即系辛苦嗰几个月，可能去到都唔知头唔知路嘅，都好过话出年惊住再争崩头冇位咁嘅心态。 冇错。 嗯哼，咁但系其实如果而家呢个情况啦，而家讲紧系年头啦，2020年嘅1月份啦，如果我而家先至话的起心肝想去揾一个科目去读嘅，讲紧好似头先 Samuel 嗰啲10岁留下。其实我而家第一件事应该要做啲乜嘢咧？ 咁细个去其实如果寄宿学校咧就比较简单，有个统一入学试叫 UKSET。 系。 咁如果你因为其实一 正常招生，我当今年九月入学嘅话咧，正常途径就上年九月就要报噶啦、嗯，一年前就要報。 即其实而家系赶唔到话今年入学噶咯。 而家迟，但系一定赶到，就是、你 miss 咗第一轮嘅 招生， 招生啦，咁就一月后其实有好多好学校突然间会有位，不过你就冇得好似喺个公开里面拣咁啦。你突然间可能。你好 surprise 嘅，可以係好叻嘅學校，突然間有一個中四嘅位，淨係課女仔都唔出奇。 嗯， 咁你就要一係就緊密啲同學校聯絡啦，一係就早啲揾公司啊、朋友啊幫手啦。咁 Yuki 成日啱所講就係要準備好自己，就算人哋有位啦，咁你都要好快咁呈現到自己嘅能力俾人睇噶嘛。咁有個同一入學試叫 Yuki 成，考咗就兩個半鐘頭啫。隨時可以報名，咁、你就可以好快咁攞英國人形式嘅考試去報學校 啦。係嗰、那個成績啊，即係最容易嘅。咁、但係頭先聽你咁講啊，真係大海撈針喎！即係除非你自己本身係已經有屬意學校，而你經常留意住佢嗰啲網站啊，或者消息公佈啦。如果唔係咧，我諗係比較難啲去話有個統一嘅資訊，就係、譬如我一月或者二月咧，某啲嘅學校、某啲嘅科目咧係放翻某啲嘅空缺出嚟，但係嗰個空缺仲要係有特別要求，所以唔怪。知你话真系要揾一啲专业人士帮手啦。咁如果而家嚟讲咧，其实近期咧，你哋最多嘅人咧选择嘅科目会系边几类咧？ 其实如果要拣科，就去到大学啦。咁一月十五号咧，其实已经截咗止噶啦。U卡，即系我哋用个联招系统报大学嘅。咁一般你报牛津、剑桥医学院嗰啲咧，仲要喺十月十五号，上年十月十五号已经截咗止啦。咁啱啱过去嘅一月十五号咧，其实成个 U 卡 application 就截咗噶啦。 即系已经冇得再谂啦。如果系嘅话， 系啦。咁所以你问我有啲咩科目系好热门嘅？喺因为个时间嘅问嘅方面，所以我哋上三个月最受欢迎，当然系医学院啦。 系 physiotherapy 嗰受欢迎啦，即系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呢啲香港家長都係比較中意啲 professional 嗰啲專業資格嘅。 係，同埋好似係咪啲醫學科目都比較熱門嘅咧？因為香港可能嗰個競爭性都好大，所以大家就會諗下，如果喺海外升學，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涉入到呢啲科目咧？ 係啦，都會。咁但係而家其實有樣嘢聽眾都係我覺得 benefit 到嘅就係、是，其實一月十五號後咧。唔代表所有大学都唔再招生， 系 佢一路招到，其实去到五六月先真系截。 咁呢几个月间可以做啲乜嘢咧？ 呢几个月间，如果突然间真系想去英国嘅话咧，填好个 UCAS， 系 仲可以申请嘅。咁有份个人陈述要写，俾少少心机，我觉得 rush 都唔好太急。因为英国嘅院校好睇得重嘅呢份 statement， 咁就 系 一个 通常会写啲咩嘅咧？个人陈述 系两样嘢啦，一系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点解呢个学科适合你，第二就系点解佢要拣你， 系 嘛？点解你适合佢？咁 啊，這个真系好多 interview 咧都会有一个咁嘅嘢要你写。 系啊， 我嗰阵时我个女读幼稚园都要写，点解你拣我哋间学校咧？同埋你间学校点解会适合你个女咧？咁都系问呢啲问题。 咁但系个 key 系。香港人始终唔系好惯称赞自己， 系 即系我哋个文化比较 humble 啊，算咁。但系佢要嘅嘢，我见香港学生出得最多嘅错事就系话，原来我譬如我读经济学，咁又话自己有八级琴，又话自己原来篮球队队长，跟住又放大咗自己做班长， 即系唔对应系嘛？ 唔对应 系 咁，其实佢要求唔系真系咁高嘅啫，佢要求系你自己点解对呢个学科咁有热情，即系可能只不过系你去完 Starbucks。系嘛？睇到原來點解有買咖啡嘅時候見到支水仲貴嗰杯咖啡？原來呢個合理化煙幕，咁從此我就對 即 係 呢個 學 科有興趣 啦。咁啊，開始睇 Milton Friedman 啲書咁樣，即係英國外國人咧對寫 personal statement 咧，我覺得就真係比香港人優勢嘅。一嚟文筆好啦，但係二嚟就係、是、可能佢哋比較，我覺得佢嘅文化比較自我介紹自己。比香港學生叻，咁擺咗少少心機落去啦，咁兩個星期起碼噶啦。 係，即係任何嘅地方都刺激到嘅，唔係一定係頭先講嘅某一啲咖啡店啦，即係佢嘅對手亦都可以得啦，即係 做啲咩都得嘅。係咯，即係我啱啱講個咖啡店就係純粹係，其實唔需要你，佢哋都知道十七八歲你冇可能做個摩根士丹利噶啦。其實你做過啲咩唔緊要。 但係即係只不過係一啲 inspiration 咧，即係可能有啲刺激就突然之間我有一日可能行街行過即係快餐店又好或者咩都好，原來佢哋個經營手法係咁嘅喎。 冇錯， 咁就有個咁嘅萌生咗個念頭出嚟啦。 冇錯。 咁其實呢一個個人陳述咧，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到大家去寫咧？即係除咗話即係講啲相關嘅嘢啦，唔好講啲完全唔關事嘅嘢。雖然都表達到你自己嘅，即係講八級 琴或者点样，但系就完全同你嗰个科目唔关。其实有啲乜嘢系比较会吸引到嗰个学府系留意到你呢一份嘅个人陈述嘅咧？ 咁其实同写一篇文差唔多，即系你个首尾呼应啦。你要个 opening 好 attract 到人哋去想睇落去啦、 通常写咩先 attract 到？ 哇，就系、是、个故事咯 ，personal statement 个 key 就系要 personal， 要个人啊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系14岁去过做义工，见到文化见到贫富悬殊好严重，咁所以从此就对经济学好有兴趣。或者如果你系读医科嘅话，你要令到个 interviewer 觉得啊，几唔同喎、啊、呢、這个人，即系佢唔系因为想揾錢先想做醫生，或者我原來唔係媽咪逼，或者唔係因為 biochem 特別叻， 即係有心路歷程寫出嚟嘅。 Exactly. 即係反而寫呢啲比較都情感化嘅嘢，都反而有著數喎。原來 當然你裡面亦都要包翻，就唔好全部都係故仔啦。咁你當然裡面要解釋，我原來我暗揀裡面 understatement 係我做過某啲公職，做過某啲工作， 喺嗰啲位賺翻自己啊嘛。即係其實我都好熱心於去做呢樣嘢嘅，不過就係欠缺咗呢一方面嘅知識啫，所以就需要你哋嚟幫我啦。 exactly, OK， 咁啊，即系都算系一个挑战嚟噶。对于年轻人嚟讲，要尝试下去揾自己嘅一啲优点，同埋咧喺从中咧亦都了解咗自己嘅兴趣。如果你嘅兴趣同优点咧都真系同呢一个科目系相符嘅话咧，咁我相信嗰个学府都会觉得你系一个适合嘅 candidate 嚟嘅，即系你都适合系读我哋嘅课程去学埋你需要嘅呢一啲知识啦，去做到你想做嘅一啲志愿啦。咁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唔该晒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我哋今次倾住咁多先咯，唔该晒。 Thank you。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睁开眼睛，家徒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需要放，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也叫湿了的裤子燃起在盛放，还没真正慷慨艳，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点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自顾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放，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 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瑰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令你可以有更好的。 听过嚟自陈雷嘅呢一首《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 命运主宰一切啊！ 嗯，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啊！今日咧就要揾阿畅出场啦吓、啊，好啦，要揿翻低个背景音乐先啊，背景音乐太大声，唔该晒。阿畅，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 晨啊，系啊，咁啊，今日咧电视三十一方面有啲乜嘢好节目啊，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先。 嗱，今晚啊好应节啦，即系今日年 廿八啊嘛。洗邋遢，洗邋遢， 系啦，洗邋遢有一个节目讲洗邋遢嘅，不过我率先介绍咗警讯先，8:00。咁啊，年近岁晚咧，咁啊有好多扒手出没噶嘛，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今晚警讯咧就会介绍最新扒手打荷包嘅手法。 咁啊啱啦，年廿八洗邋遢，洗走晒啲扒手。走佢 系啦， 啊， 咁啊最紧要睇知道点样防范啦，如果唔系就俾扒手洗劫，咁就大镬啦。 冇错， 系啦，咁啊呼吁即系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咧，今晚8:00警讯咧，亦都会讲一个违反逗留条例嘅一个 case 啊。 嗯， 咁啊点咧？好特别，今晚呢一集警讯，通常警讯咧就俾香港市民睇噶嘛。咁呢一个环节咧，其实系俾游客睇嘅。 哦，游客啊，我以为咧就咁听话，即系违反逗留条例啦，系咪嗰啲叫做申请啊难民申请嘅朋友睇咁样咧？ 又唔系，好特别。今晚嗰个咧就系介绍咧，就系外地如果用旅游签证嚟香港嘅话咧，就唔做得嘢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有一啲工种咧就好中意请一啲游客去做 嘅。有啲咁嘅事？ 系啦，就譬如系乜咧？譬如有时我哋行街咧，咪见到有人扮一只好大只公仔同啲途人一齐合照啊嗰啲咧。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大隻吉祥物嗰啲啊嘛， 冇錯啦，咁啊嗰啲笠住個頭咧就薄地睇唔到查唔到佢啊嘛，咁就有呢啲啊嘛，又或者又另一款我哋成日見到嘅，即係喺街度扮乞衣啊，即係都唔知佢真乞衣定假乞衣啦，總之有啲疑似係乞衣，其實係似乎係內地遊客嗰啲咁樣嘅，咁啊。即系今晚就讲话，原来咁样做咧就好有机会违反咗逗留条例。 哦，咁啊要留意住，因为我自己喺街上面都见好多咧，唔系净系内地啊，好多外籍嘅人士咧，佢哋都系喺街头嗰度表演啊，跟住话自己正在筹募旅费啊，唔知会唔会讲到呢啲啊？大家今晚留意住啦。 今晚8:00要睇警讯啦。 好啦，留意住警讯先。 咁啊，紧接到8:30嘅日常8:30啦。咁啊。剛才所說今天年28了嘛，那就要洗邋遢了。今晚呢我們請到一個清潔工人職工會的幹事上來跟大家 俾啲貼士教下。 咦、要聽喎、呢個 係啦，點樣洗邋遢，點樣清潔家居。 喂，不過咧要提提嗰位朋友啊，即係今晚咧就而家就年廿八洗邋遢啦。佢今晚八點半先做咧，最好教啲咧就快靚正嘅貼士。如果唔係年廿八好快過啊，你八點半睇完之後都已經 睇完個節目，即係開工，其實可能即係扣扣埋埋得嗰兩三個鐘頭。 係啊係啊， 唔夠做， 要再啲快靚正嘅方法先得啊。 係啊，噶啦，咁如果即係唔知從何入手嘅朋友，即係今晚睇下啦，睇下佢會唔會俾教路教咗个快靓正嘅好貼士啦， 啱啱啱。 咁啊，另外咧，咁啊，过年啦，成日要拜年或者人嚟屋企拜年，咁啊要倾偈嘅。但系咧，香港好多男士咧，其实系即系好唔识得去同人沟通啊。 嗯。 咁今日咧就请咗位资深嘅社工， 嗯， 就教一啲男士点样可以自我释放情绪。 系释放情绪个用意系啲乜嘢先？ 即系。有時可能好多男士咧收埋自己好壓抑噶， 好壓抑嗰只， 係啦，咁啊， 我以為表白嗰只添， 誒咁又冇咁嚴肅，因為過年啊撞到親戚傾閒偈多， 哦傾閒偈多， 係啦，咁啊今晚仲會請到一位咧，就係、是、請即係佢上緊一個改善溝通技巧訓練嘅男士、上嚟現身說法，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樣同家人啊朋友啊嘅關係咧，即係透過呢一個溝通技巧改善咗之後，有啲乜嘢幫助？ 咁啊啱啦，即炒即食啊！過年嘅時候可以用翻呢啲套路同啲朋友傾下偈拜年啊！ 係咯，即係因為有時問到口啞啞，即係黑面又唔好意思，咁啊睇一睇啊，睇下點樣溝通啦、啊。 係好啦，跟住仲有冇？ 好快介紹埋啦，今晚九點半有31看世界，就會講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啊。 嗯， 即係嗰啲評分制咧，大家啱啱聽過。 關唔關人臉辨識事啊？呢、這個 嗰類嘢 係。 咁啊，即係有良好嘅 信貸評級 品德就有高分啦。如果唔係扣分，就影響你日常生活嘅好多嘢啦。 係啊，佢哋都已經將咧一個人嘅品德咧量化咗。 冇錯啦。 哇，到底影響有幾深遠呢？大家今日夜晚就要留意。 今晚九點半就記住留意31看世界。 冇錯啦，咁啊一路睇電視一路聽心機啦。唔該曬阿昌。 好，唔該曬。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机场以西的沙洲海面执行反走私巡逻的时候，怀疑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转，两男一女关员殉职，另外两个关员轻伤。消防说殉职的三人当时被困船舱，他们游着救生衣，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无知觉。现场不见海面有漂浮物，要进一步调查翻船的原因。殉职官员的家属和同袍赶到医院，有家属情绪激动。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海关关长邓以海慰问家属。张建宗说对事件感到极度悲痛，又透露殉职官员当中有入职两年多的年轻官员，亦有是三个子女的妈妈，赞扬三人尽忠职守。政府会尽力为他们家人提供协助。涉事的巡逻艇2016年下水，每年有例行检查，对上一次在去年三月。被问到事故是不是涉及船只的质量，海关关长邓以海说这个是调查其中一个重点。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截至今日早上7点，内地共确诊323宗病例，最新确诊两宗在江西，分别是一个曾经到武汉入货的56岁男子，和另外一个曾经到武汉从事活禽交易的50岁男子，两人都属于重症病例。其余确诊个案，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占最多的270宗，北京10宗，广东17宗，上海6宗，浙江、天津、河南、重庆、四川和山东都有个案。武汉市卫健委说，当地死亡人数增至6人，国家卫健委提醒民众饮板蓝根和薰草都不可以预防新型肺炎。因应疫情，涉及武汉的铁路和航班都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美国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一个年约30岁的男子确诊感染。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患者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斯诺霍米实验，早前曾经到中国武汉周边地区旅行，但没去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患者上星期三坐飞机回到西雅图的时候未出现任何症状，但在过去的星期日开始不适，星期一下就确诊，目前在医院留医，情况良好。 美国疾控中心日前在三藩市、纽约金乃迪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加强检测来自武汉的旅客。中心计划扩大检测至芝加哥和亚特兰大机场，并且可能强制要求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在这些机场降落。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民主党强烈不满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提出只是容许控辩双方各自有12小时陈词，而且必须表决通过才可以传召证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麦康奈尔将审讯变成闹剧，只是想将审讯在不用证据的情况之下，以最快的速度草率完结，协助特朗普隐瞒恐吓外国干扰美国大选的行为。他表明会提出修正案，促请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改变审讯程序。麦康奈尔宣称他的建议只是参照当年弹劾克林顿的程序，但民主党反驳，指弹劾克林顿的程序获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事先协调和同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温暖潮湿，随着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31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61.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6.6，升1.2；中国平安95.05，升6.5；盈富基金28.3，升1.5；友邦保险82.55，升7.0；中国粮油控股4.18，升1.0；阿里巴巴216.6，升8.0；美团点评107.00，升1.2；小米集团12.86，升1.0；中国移动67.75，升7.5；世药集团19.38，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7，欧元0.683，加元1.309，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4点，升69点。港金现价报14,425元，跌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32.28美元，卖出15,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大埔丁角路啦，咁出九龙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啊，交通回复正常噶。就是大埔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嘅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就正常翻啦。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大埔丁角路出九龙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爱丁堡广场一段慢车。另外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一段就比较繁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是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港岛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 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 金草莓作曲徐继宗，作词黄伟文，主唱陈柏宇。 其实寂寞作曲徐继宗，作词林夕，主唱谢安琪。 最后的信仰作曲蓝奕芳，作词林夕，主唱林义文。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38啊！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啊， 早晨 啊！喂，继续乐时代、 啊，系啊，承上题啊，个享乐咧都继续啊，喺个年宵嗰度发生。 你把声好似越嚟越好，九点钟之后你把声就复活添， 好事咯、啊。其实复活歌都唱埋添啊， 连把连啲沙都冇埋， 系啊，真系越嚟越好啊！希望同香港一样、啊， 证明你系劳碌命噶， 系啊， 哦、真系唔可以休息噶， 真系停到落嚟，所以。我无论出到声、啊、出唔到声，我都翻嚟电台啊！ 你系广播人嘅血啊，你身上面流住嘅系。 好啦，咁啊，今日咧，既然咁好听啊，不如又讲下啲年花嘅寓意啊！大家咧去到行年宵嘅时候咧，咁啊会睇到好多唔同嘅花啦。咁你想买翻屋企，咁啊买翻屋企嘅时候咧，都有啲嘢要注意。咁啊问下芭比先啦，屋企就知道你买咗兰花啦。桃花你轻轻摆咧，其实 以前有咯，但系而家就冇咯，因为咧 结咗婚啊，费事行桃花运啊，麻烦啊， 因为难处理啊，我觉得，因为如果我以前屋企买桃花咧， 你讲啲桃花运难处理， 唔 系 我 讲紧嗰 棵花难处理，又要抄个花樽出嚟啦，又要洗咧，又要搬啦，要执靓个位啦，然之后仲要预一个比较大啲嘅空间俾佢摆放， 同埋咧啲桃花花瓣咧。飘落嚟嗰下系靓嘅，飘落地咧，你要吸啊，要扫咧就烦嘅。咁、但系桃花都有几个寓意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吹旺嗰啲姻缘运啊、人缘咁样啦。其实桃花最紧要嘅寓意系咩呢？就是大展宏图嘅， 哦，即系大家唔好成日以为系净行桃花运啊嘛， 多咗啦，啊谂多咗啦，啊其实咧买桃花咧，根据呢个堪舆学家嘅说法啦吓，咁啊今朝早都想讲啲八八卦卦嘅嘢啦，咁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啊，买桃花嘅时候咧，细心睇下树嘅形状，咁啊尝试咧自己啊围住嗰棵桃花咧行一个圈先，啊究竟咧？自己感唔感觉到咧，嗰棵桃花咧系靓嘅。咁如果觉得行咗一圈咧，自己觉得啊 feel good， 感觉几好，气场几好，就可以买翻去插噶啦。咁样，咁有啲朋友话：喂，桃花真系难搞啲，又咁大棵。咁香港大家都兴住嗰啲纳米楼啊，唔系兴啊，被逼住纳米楼啦。咁样，咁啊买啲细啲嘅花。百合啱唔啱咧？百合系咪你心目中嘅花嚟噶，芭比？ OK 啦，但系我又唔中意 太大啦，系咪啊？即系成朵花个盛开咧，太大朵系咪啊？你觉得？ 我自己就觉得咧、通常咧家居方面，一来睇下衬唔衬自己间屋啦，二来咧就有啲花嘅味道咧，我自己麻麻地嘅。咁、百合就其中一种麻麻地味道嘅花啦。 同埋有啲朋友如果有鼻敏感同埋花粉症咧，百合就容易领嘢多少少嘅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喂，百合啊！百事合意，事事如意咁啊！买嘅方法咧就系百合咧啊，最好买咧3-5个嗰啲花蕊，即系花冧嗰啲咁嘅嘢。咁啊，花枝咧就要坚挺有力嘅，耷落嚟啊，唔好买翻去啦。咁样系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剑兰咁样又会买翻去，咁啊都系啲年花嚟嘅。剑兰咁啊，寓意系咩咧？事事顺顺利利咁样，咁啊呢个就纯粹因为靓嘅啫，同埋咧花瓣咧以鲜色为主。咁啊有啲剑兰 剑兰咧，可能都比较暗啲或者粉啲咧，就唔好啊，要买啲大红大紫嘅， 红卜卜嗰啲咯，最好买大红色咯。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小弟心头好啦，就呢个富贵竹， 嗯， 富贵竹，你听到个名都觉得正啦， 好富贵啦， 系啦。富贵竹寓意花开富贵，竹步平安咁啊！选购嘅方法咧就系睇下，喂嗰、那个富贵竹咧嗰条蛇啊，佢其实富贵竹系一条蛇蛇地咁样嘅嘢嚟噶嘛？ 咁系咪有好多种嘅咧？其实都系叫做富贵竹噶。 但系咧，唯一一样嘢要拣嘅时候咧，就系、是、啊，要拣佢咧系青青绿绿嘅咁样啦。咁、嗯、啊，如果有啲哇白晒晒嗰啲咧，就唔好买翻去啦、 嗯， 因为咧命不久矣啊。 哎呀， 啊、你呢啲咁嘅年花年花咧，起码摆到初十五噶嘛。 系啊，即系要佢绽放同埋盛开噶嘛。 即系如果嗰棵花，譬如水仙嗰啲咧，玩到初五就玩完嘅话咧。咁啊，唔好意头啊，玩完玩完，系咪先？好啦，咁啊，有啲咧啊，新派少少啦，就系阿 Barbie 都可能有买翻屋企，就系蝴蝶兰啦。蝴蝶兰咧都有啲寓意嘅，就系、是、幸福来临。咁啊，拣蝴蝶兰咧就最好拣一啲八成已经开咗花噶啦，咁样咁啊，令到咧你初一二三四咧都可以花开富贵。咁、 嗯、 啊，因为咧。今年嘅气候问题啊，如果你依家咧买啲未开花嘅蝴蝶兰咧，恐怕咧即系要初十五打后啊，先开到花咧，咁就冇咗嗰个人哋嚟你屋企拜年，哇 ，Barbie 你棵花真系 好靓啊， 就冇咗呢一句咁开心嘅说话啦。 所以其实系嘅、嗯，你留意一下咧，即系卖花嘅地方咧，之前嗰两个礼拜开始咧，其实都已经系开咗大概一半到啦。 系， 但系咧就会制佢水嘅、嗯，即系唔会话再日日俾好充足嘅水佢，因为惊佢好快开晒嗰啲， 惊佢突然间大爆发咁样。 系啦、嗯，所以咧，我觉得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原来咧对于嗰啲花嘅颜色咧都会有少少影响嘅。 会啊， 因为我自己咧上次买嗰棵花咧，我仲大大声话。诶、哎，嗰只好靓嘅粉红色啦， 系 点知翻到屋企俾翻水佢之后变翻紫色喎？ 系咩？哇，系啊，变色啊嘛，变色难啊嘛，你嗰啲新品种， 真系好奇怪呢件事。 你嗰个独有，沙田区独有， 然后又再制翻佢两日水，又变翻粉红色。 哦，咁样啊？ 系啊，依家一半粉红一半紫。 有阵时咧，自己观察咁去种花啊，或者系叫做养花咧，其实都好似旧时细个僆仔啱啱翻学嘅时候咧，咁、嗯、老师咪俾盆盆栽你嘅，咁你咪要种嘅，咁多数男仔都会种死嘅， 系咩？ 系啊，渣啲。 依家唔会噶啦，依家好多替代品嘅，因为 系啊，因为可以买第二棵翻嚟。我记得你讲过 我女啲同学咪就系咯，点解明明张相开头白色，而家变咗红色嘅？ 系啊，所以都系辛苦啲爹哋妈咪嘅，啲爹哋妈咪又要做一个好巧手嘅美术工人啦、嗯，又要做农。农夫啦， 系啦， 务农嘅工作都要做得好，要种番茄真系种到个番茄出嚟，真系啊，辛苦晒啲爹哋妈咪啦。嗱，讲开爹哋妈咪咧，咁啊，当然想咧合家平安啊，咁啊代代同堂啦，咁啊讲埋呢一个啦，啊都系咧近几年啊，都其实近十年好兴噶啦，从哪一年开始冒出来啊？五代同堂啊吓，咁啊讲就话好意头啦。我就真系未买过翻屋企，你有冇买过噶 ，Barbie？ 我唔系买过，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去买桃花咧，我唔系直接 隨附送。 其实系啊，因为咧我唔系喺一啲铺头度买噶，我细个系直头喺个花农嗰度拣，即系去新界嗰度自己拣边棵先至连根拔起咁拎出嚟咯。 喂，其实呢五代同堂咧可以玩到几耐噶啦？ 好耐噶，好襟摆噶， 即系可以摆到一两个月噶。其实 我谂唔止一两个月啦。 哇，好嘢喎！咁唔怪之你。屋企咁有福气啊，可能都关事啊。五代同堂咧，寓意咧保佑一家平安啦，咁啊老少安康嘅意思啊吓，咁啊大家买五代同堂嘅时候咧，就留意嗰啲果实咧系咪新鲜同埋光滑啦，同埋饱满啊，最紧要咧冇黑点嘅。如果有黑点嗰啲咧，又会叫做快啲玩完咁样啦。咁啊买啲酱卜卜、饱饱满满、橙橙黄黄咁就 OK 啦。 有大有细啦，同埋啲颜色都轻微有少少分别嘅。 系啊，琴日咧。我未去花墟嘅嗰个年宵啦，咁唯一一样咧曾经想买落手嘅嘢咧就系五代同堂啦，因为咧佢相对比较抵玩啊，嗰啲兰花咧全部四百几蚊啊，八百蚊咁样咧，五代同堂四十八蚊啫， 十分一价钱， 我谂住系咁要，哎呀买啲嘢咁样翻去啦，跟住俾屋企人啊拦住咗咯， 吓点解咧？ 冇啊！佢话呢嚿嘢好牙钉啊，咁 但系咧，以前同而家好唔一样。以前咧，多数流行咧系一支支嘅， 系 依家咧好多时系一盆盆，系 啊， 好唔一样咯。 咁所以咧，大家去 行年宵嘅时候咧，都可以睇下唔同嘅花啊，拣嘅时候咧，头先咧就俾咗一啲小贴士大家啦，咁啊都系寓意啊，即系晨光嘅所有听众朋友啦，啊新嘅一年咧开开心心饮得杯落啦。 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赠送，有懂你酒，一世得够。慢美酒，每樽刚罕有。海风清爽，加一可供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海边吹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契装成了高地，每晚也好，每晚转口味，一奉杯铿锵的自己，话不需多讲，这样才是你。红酒蒸发在某地，圆筒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波本桶和我沟通，后女似探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愿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种人间的气息，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听众名字叫做 Chinny，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呢？ 淨係聽 Chinny 把聲都觉得你好开心。 好醒神啊。 年廿八洗邋遢啊。 其实最开心就 是 琴日打到个电话， 亦 到今日嚟 点 唱。 系啊，好啦， 我哋都好开心啊！我哋一呼吁咧，听众打电话上嚟嘅时间啊，我即刻接咗你电话，系咪？ 系， 多谢你支持。 嗯， 系啦。今日有啲咩开心嘢啊？ 其实嗱，最开心就是我哋而家全公司同事咧都是准备紧过年啦。 嗯， 咁我哋厂嘅同事咧，国内厂同事都全部都已经放假啦，翻到佢哋嘅家乡过年，咁我哋都好开心。 已经放紧啦 ，Jenny 系咪啊？ 国内厂嘅已经放假噶啦，新闻开始咗噶啦。咁我哋香港 office 咧就翻埋，听日都放假啦。 吓，咁放到几时啊？你哋香港？ 我哋初六开工咯， 嗯，初六启事系啦，咁啊谂住过年都系陪下屋企人啦，系咪食下年糕咁样系咪啊？ 系啊，准备咗三仔年糕喺屋企。 哦，咁啊正啊，系咪要同咧咁多位嘅朋友拜下早年啊？我睇到资料显示啱唔啱啊？嗯，咁你讲啦。 咁咧就首先，所有识得我村呢张张雨萍嘅人咧，我都会祝福佢哋未来新一年咧就更加开心啦，快乐啦，最紧要健康。咁希望大家唔好咁紧张去搵钱啦，因为其实如果你冇健康嘅身体咧，搵到钱咧你都系使唔到嘅。 嗯，啱啊呢一句。 咁要就要保重 身体健康， 开心过日子系啦。 嗯，仲有咧？ 仲有咧？其实今朝早听到琴晚嗰个消息咧，有三位公务 员人员 系啦，殉职咧。咁其中有一个系妈咪啦。有一个是人哋嘅仔仔啦，咁我自己作为你嘅妈咪，我听到呢个消息咧，都觉得好唔开心。咁我希望藉住呢个机会咧，祝福佢家人节安顺变啦。咁希望佢哋开心心迎接未来嘅日子啦。因为已发生嘅事情发生咗，都改变唔到啦。咁希望佢哋都能够好安。 系啊，安然啲，安然啲去面对啦，系、都明白嘅。希望呢个点唱都除咗为到你去拜年啦之外啦，都送上一个祝福啦。咁、今日咧都拣嚟一首咧非常有意义嘅歌啦，就系、是、咧。 我啲同事都想拜年啦，可唔可以俾少少时间？ 可以啊，可以啊，讲埋佢先啦。 好。你好啊，咁多位主持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点称呼啊？ 我叫阿琪啊， 阿琪， 你好琪姐，系啊， 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哋， 唔好咁啊，喂，要 我几句好快， 好你啊， 我就祝我屋企人咧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工作同埋学业都顺利，社会回复和谐稳定，尽快。 系咁啊，好啊，仲有冇其他同事都要将个电话传过去？系啊，好啊，你啊。 好嘢，好热闹啊！ 系早晨，你点叫你啊？ 秋如， 秋如啊，系嘛？ 系啊，系啊。 哦，秋如你好，早晨啊！有咩嘅拜年要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啊？ 冇啊，咁咧，我首先就祝福我嘅屋企人啦、亲人啦，同埋全部识得我嘅朋友啦、同事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咁同埋咧，我想预祝我老爷咧，正月十九就生日快乐，系啦，身体健康。 好啊。 咁同埋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香港可以回复翻平静啦，我哋有翻一个安安乐乐嘅家咁样。 嗯，好啦，咁啊，仲使咩将个电话 pass 俾其他同事咧？有啦， 冇啦， 冇啦，得你哋三个翻工啦，系嘛？好啦，咁啊，我都祝你哋咧，成间公司嘅人双双下，开开心心，团结一致，好唔好啊？好，咁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听啦。嗯，好啦，拜 拜， 新年快乐。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哀。隔膜求而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相衬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心相牵真。 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感遍四海内，让一脸自由博爱，阳光中愿见愿见欢笑，微笑里痛苦可以笑，笑有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心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让日了自由博爱， 叶丽仪小姐的愿啊，咁啊，祝福成个香港嘅所有朋友仔咧，都健康最紧要啊！呢刻 个个心想事成，谂嗰样有嗰样啦。听日再见，拜 拜。